确诊病例，其中六宗是山东的本土病例，都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的个案。其余14宗确诊病例是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广东、上海和陕西。上海再多两宗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另外新增18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由境外输入，381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611人确诊，4634人死亡，80736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同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8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47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恒大16.4跌2.96，腾讯控股562.5升5.5，阿里巴巴295.4升3.4，美团点评277.2升2蚊，小米集团22.3跌4毫，友邦保险81.35升1蚊，九毛九系报18.9跌6.4，吉利汽车16.78升3.6，中国平安82.85升6毫，比亚迪股份129.6系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2，瑞士法郎8.467，澳元5.553，加元5.895。新西兰元5.164，欧元9.1，每百日元兑港元7.3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6点，跌46点。港金现价报17420蚊，系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71美元，卖出189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啊，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大围隧道嘅出口噶。重复多次，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咁啱啱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咧，个落桥位有坏车，咁龙尾去到大围隧道出口。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的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都系排到去青沙公路，咁就系近住中华电力站，就系、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澳海城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中华电力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比较挤塞啊，车龙好长的，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啊，就是加士居道去红隧和红磡方向，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

正所謂人之將走啊，對你好啲咯。 你帶曬啦，而家 喂，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受風騷嘅聽眾早晨。 嗱，你又爭琴日啲聽眾一個廣播喎。 係咯，其實我琴日準備得好好啊。 你又似你啦， 因為我哋琴日禮拜二就有小確幸啊嘛， 係 特登準備咗一堂課堂同大家上一個戲劇入門課㗎。 係啊， 尤其是咧中間嗰啲技巧咧，係大家平時喺 office 度如果要呃老細啊，各樣嘢可以用得到嘅，你知唔知啊？ 不如今日十一點做咗佢咯。 冇，但今日太忙啦，好多環節啊。聽日啦，聽日得閒啲。 聽日得閒 啲。好 嘛， 我哋補翻個小確幸俾大家。 俾翻啲聽眾啲預告啊嘛。 使唔使早啲啊？依家聽日又打風嘅喎，驚。 唔係啊。 會亂嚟嘅，而家最多都係得呢個強烈季候風信號響度啫。 我琴日先有講，做咩個連個天都唔幫我哋，連嗰一日你都 拆曬我哋啊！ 係咯，風吹啊，真係。唔係，起碼琴日咧，我哋都擠翻張靚相咧，等我慰藉下大家嘅。 今日都有一張啊，我哋都即刻擺咗啦，話曬即係我喺風騷嘅壽命咧，就係倒數三日啊嘛。 唔準你咁樣講， 又唔係講壽命嘅咩啫？ 係啦， 咁點講啊？ 你喺風騷嘅演出， 係 啦，就要咧暫過一段落啦，用翻你啲演藝界術語係咁樣噶嘛，係咪先？ 係咯， 唔知係咪暫時咁啊？唔講呢啲呃人嘅説話 嘅 喎。 政治嘅嘢 never say never 噶嘛。 咩政治嘅嘢啊？我哋工作嘅嘢。 呢啲都係政治嚟噶嘛。 係啦，但係唔使驚，我繼續留喺二台㗎。 咁啊，我放假揾你翻嚟咧，係咪先？ 我肯㗎。係 咯。 我哋不和㗎嘛。 係咯。可能其實到時係我唔肯㗎喎，因為我都想放假喎。佢一翻到房嗰啲冇人喺度咧，全部 黃色嘅天龍嘅喎， 係啊，唔係啦，講下今日天氣先啦， 好啊，而家氣温廿六度，相對濕度76%嘅，強烈季候風信號啦，唔知吹唔吹去喐大家啦嚇，咁啊今日好大風嘅，咁啊琴日八號風球。Sudden 而家一朝早， 我都想話，我幾乎覺得佢係呃我噶，佢冇打風咧。 我喺樂富嗰度好大風， 樂富不嬲都大風噶，佢冇打風，零號風球佢都好大風噶。樂富 真係好弱雞啊！ 有座獅子山喺度咧，咁啱啱我哋去到呢度係叫最美區啊嘛，咁所以啲風咧翻嚟咧之後就兜翻出嚟。 最美區呢一個係咪你自己改嘅咧？你成日同你講，我自己住喺最美區㗎，咪好美啊咁樣。 你聽到係美麗個美咩？ 啊、 我聽到係包尾個尾喎， 啱 啱啊， 呢、 這 個名係你自己改嘅係嘛？ 啱，因為嗰座山頂住我哋，依個係呢度係最尾，即係座山之前嗰橛啊嘛。 哦， 咁所以咪兜翻出嚟，所以咪 咁即係座山其實係幫你擋風啊，定係入風啊？ 兜風 係兜風啊，真係 製造旋風。 唔係嗱，我講先啦，我琴日咧好頹廢啊，我喺屋企度咧全日都冇做過任何嘢啦。最慘係咩咧？我望住我仔。阿仔，你呢個禮拜又等於冇翻學咁解， 因為佢而家 翻 二四 六啊，佢而家翻卡啦啊嘛，佢上個禮拜拎撞正，唔知咩學校發展日咧，有個禮拜六唔見咗啦，冇翻到啦，咁然後咧又隔咗幾日咯，到琴日咧諗住禮拜二可以有得翻啦，佢嚟個打風，咁佢跟住今日又唔使翻啦，然後佢又等禮拜四啦，所以我都好鬼驚㗎。佢嗰禮拜四應該又有啲風吹草動咧，又唔使翻學噶咯喎！ 冇咁容易嘅， 生蘑菇噶啦！我諗佢好耐唔記得咗翻學嘅滋味啦。佢幾乎以為啲大人呃佢。 喂，等佢話俾你聽，嗱，即係呢陣子可以教育，係咪要珍惜所有嘢？ 哦，唔係珍惜， 啊，要翻學唔係有得俾你翻噶嘛？ 係啊，同埋我發覺真係咧，個人犯賤噶。我全日喺屋企咧，真係冇做過嘢咁滯咧，攞攞亂啊！我心唔安樂嘅，真係原來會。 咁點解唔做啲嘢咧？咁 咪就係咪即係冇工作啊？ 你自己做一啲 trainer 喺屋企， 自己喺屋企度開個麥，你咁中意自己喺個 YouTube 度講嘢噶嘛？ 好攰啊！ 嚇， 諗落咧係啊，跟住咪啊湊仔湊仔湊仔咁樣咯。 我都係做咗一日嘅攤幾嘅，我咁樣形容。 你都需要做啦。 唔係，但你有特別經歷喎。其實你係緊要啲喎，真係。 因為咧，其實琴日都發生咗啲特別嘅事故。咁當然咧，朝早咧我就要處理翻即係。滯後咗嘅工作啦，有好多文件嘅嘢都未做啦，咁啊朝頭早就做翻之後咧，晏晝突然之間唔係瞓咗個晏覺，哇爽到咧，真係開心到不得了， 做飛鼠一樣真係。 但係瞓醒起身嗰陣時，突然之間見到咧自己個手機咧一炸留言咯喎，就問個問有冇事啊？你點啊點啊點啊咁樣。 係啊，跟住問咧有冇事咧咁樣。 因為其實琴日晏晝嘅時候咧，已經傳出咗一個消息咧，就係話咧香港管弦樂團嗰邊咧就有一位嘅樂手咧就疑似就中咗。所招 單簧管樂手添， 係啦，佢低音單簧管嘅樂手咁樣。因為我上個禮拜就係同另外一隊嘅管弦都係管弦樂團，但我就係同小交響樂團合作嘅。 哦， 但係咧好多人即未必識得分啊。 同埋佢哋演出嘅場地，譬如我媽就會好驚啦。你又係喺嗰段時間，又係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度演出，又係同管弦樂團演出，你係咪其中一個表演者啊？ 啊 你係咪要入隔離營啊？即係咁樣就喺度驚緊。跟住我就猛咁同大家講：唔係嘅，唔係嘅嗱。香港小交樂團同管弦樂團咧係完全唔同嘅。不過我自己嗰刻咧都有啲驚嘅，始終成個禮拜我都係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度出現。 係咯， 喺我表演緊嘅時候咧，亦都真係冇戴口罩嘅。即係你唱緊歌嘛，你就好難戴口罩啦，係咪？咁跟住得出嘅結論咧，自己都會有擔心嘅。 我哋仲要去睇咗佢。 哦，但系 我哋会唔会有事噶？ 当我知道阿祖祖嗰啲资讯之前，即系譬如急呢单新闻咧，哦，都唔关阿祖事嘅啫，咁样，因为佢好大力话，诶、哎，唔关我事嘅，唔关我事，即系之前咧话，因为大管弦乐团同小交咧系唔同噶嘛。 我想问下个名系咪真系会叫小交同大交嘅？ 唔系啊，唔系啊，人哋咪香港管弦乐团同埋香港小交啫， 哦， 系两个名嚟嘅。 唔惊我哋啲名你知得，即系应该出事啊嘛？咩交啫？ 第一样嘢咧。 虽然同一个地方，但系唔同场地啊。 第一 样 嘢我 系惊 嘅，因为我礼拜一系上咗香港管弦乐团嘅 office 度嘅。 嗱，你话系咪？ 嗱，呢个就值得我少少惊啦。 佢真系好多交际噶，佢 系啦系啦，所以我因为我同佢哋上去开会咁样，咁跟住开会嘅时候咧都有担心啊。虽然咧同我接触嘅同事们咧就系同表演者或者之前佢哋 即系行行政嘅系啦， 就唔系 单 簧管嘅， 系 双簧管嘅。 正嘅朋友咧，同表演者永遠都會有接觸嘅，都係同一間公司。即係我哋會同我哋係做 DJ 嘅，但我哋會同樓上二樓 office 嘅同事聯絡噶嘛，係咪？即係會有聯絡噶嘛。 通常一聯絡都係因為話喂你又有投訴咁啊， 係啦， 你多啲嚟。 以前讀書都係咁啊，一上去見訓導主任都唔係好事 嘅。我哋唔係，但係因為就係咁樣嘅關係咧，雖然同我接觸嗰啲同事咧，佢哋連隔離營都唔使入嘅，即係佢哋已經即係 scan 咗，即係知道你哋唔算係緊密接觸者。 咁你做過啲乜嘢？你究竟做過啲乜嘢？呢、這个好紧要啊！真系， 我做咗啲咩啊？ 你做啲咩咯？治安心嘅嘢啊嘛，你话俾我听。 你今日翻到嚟之前， 有朋友介绍我啦。我琴晚就屋企自己做咗一个快速测试。 你自己做啊？你点样自己做法？ 因为其实 自己把脉，自己良心跳。 佢锡下摩尼公主先，睇下摩尼公主有冇抗拒佢。 佢绝对唔会攞摩尼嚟教飞嘅。 真系搞笑，我喺度揾你啦，喂，阿田，阿田，我挂住你啊！测试 啊！系啊，你点测试啊？ 唔系，原来其实而家咧喺嗰啲大型连锁店里面 咧，药房系啦， 系啦，即系嗰啲药妆店嗰啲咧，大型连锁嗰啲咧，已经有一啲卖快速测试嘅一盒盒咁样噶啦，一盒里面咧就两包，你可以做两次嘅，价钱唔贵，大约咧就系$300到咁啦。我唔知道我隔篱嗰个帮我买嘅， 即系已经盒装一个咁嘅现成喺度噶啦， 系啦系啦，佢一 set 入边咧，而且网上面咧已经有埋片咧，就教你哋点样自己做测试啦。但呢样嘢一定要讲咗先嘅，唔系 100% 嘅，佢用紧嗰个字咧喺个盒里面个表面就标示咗咧就 系 快速测试啦，亦都有写到咧系佢个 sensitivity 啊，敏感度，佢用呢个字嘅。90% 嘅， 因為佢個敏感度其實就話咧，佢對於嗰個所謂病毒咧，佢有冇反應啊？因為有啲咧，如果佢量度到有啊冇啊，其實就用嗰個敏感嚟反射出嚟嘅。 咁所以咧，佢中間有啲咩咧？嗰個 set 度裏面90%， 係啦。咦？ 但因為其實我覺得 低過安全套。 系， 冇错，安全套。所 以你一谂会谂安全套， 唔系啊，因为咧 都系啲99.9% 一样嘅咋，你喺嗰啲药店， 安全套同检测系一样。 因为喺嗰啲药店度咧，你买任何呢啲物品咧，你成日认住就系话你一定冇事，但系如果你严格嚟讲咧，佢都话俾你听咧，总有意外嘅，譬如话安全套。 你睇呢啲都系99.9%嘅啫。 譬如佢呢个消毒湿纸巾， 讲到明咪有法律责任嘅。 消毒湿纸巾， 杀菌都系99.9%， 所以一样嘅，啱晒。你用呢个概念去谂，你咪冇事咯。 同埋呢个咧要提大家，如果你即係覺得自己係高危到不得了嘅話咧，唔好用呢個方法，因為佢唔係100%。 咁佢係玩咩嘅料嘅？ 唔係料嘅，其實好簡單啊，篤手指咯。 篤手指。 佢裡面咧有一個 set 袋，有啲乜嘢咧？首先有一個小型驗孕棒咁樣嘅，好似講到我自己驗過一樣。 頭先又話人哋講安全度唔好啊，你驗孕棒又 我俾張相你睇，睇下你覺得嗰樣 驗孕棒都唔係100%嘅喎。 係啊，都係講 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啊。 你上次冇用咩？ 我上次我几时啊？ 请问系 呢个就系咧，我讲嘅嗰样嘢啦。 我写住 COVID-19 咁样嘅，好得意 嘅。因为咧，佢中间咧就有一个标示性嘅，有 C， 英文字母 C 字咧、G 字同埋 M 字。咁边一个代表咩？我一阵间讲 啦。 佢有另一个位咧，其实真系要你将你嘅第一滴血咧滴出嚟嘅。 边只手指噶？ 中指咯，理应。佢就教你咧，首先你要帮你自己嘅手 按摩 30秒，用到1分钟。咁跟住咧就要消毒啊，嗰样嘢。佢入边有埋消毒纸巾喺入边度噶啦。跟住咧，你就要好似。 篤手指咁樣咧，你就會有一支棒棒咁樣咧，你就即係撳一下就。即係好似平時我哋驗捐血之前， 糖尿咧打係啊，都係要咁樣篤篤 手指， 即係唔使自己攞支針嘅。 驗血糖嗰個咧， 佢有埋喺入邊度㗎啦， 一拍落去， 係啦，一拍落去，跟住咧就即係褪啲血出嚟咧，就滴落去頭先我呢、這、一個我成日想 想驗人棒係咪？係 啦，係啦，佢就有個位咧，就將一個血咧有埋一個飲管嘅，幫你吸咗啲血咧就滴落去，再加幾滴咧，應該叫做稀釋液體定係咩？ 咁就可以知道係咪親生㗎啦。 15分 滴血認真 係有少少個感覺㗎。跟住你佢就話，但你要好準時㗎喎，即係我即刻教 好準時即係點啊？ 15分鐘唔好過啊！ 係啦，15分鐘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已經即刻睇到報告。我頭先未話有三個英文字嘅 C。G 同埋 M，如果 C 喺 C 呢個 CGM 啊， 師傅乜嘢咧？ 好問啊嗰啲，我真係叫知你有事定冇事啫 嘛。C 係 certified， 係啊。咁如果係嘅話咧，我喺 C 嗰度咧有一條橫線喺度。 啊，你中咗 C 啊？ 唔係 C 咧，就即係代表你係冇事嘅咁樣。 哦 ，C 即係冇事啊。G 即係話 game over。 我唔記得咗啦，唔係啦，都話唔好問我，都答你唔到。 係咩？頭先先話喺度解釋，跟住我答到。 唔係啊，我話嗰個字點解啊？ 系咪有事噶？如果系 唔系如果系 M 嘅话咧，就 有事 嗱。又或者如果系 C 嗰度咧，冇任何嘢出现啊，各样嘢咧，就系、是、代表住咧呢一个嘅检测咧唔成立。 哦、okay ， 即系话咧，有可能你需要重新再，唔系佢有几条线，所以大家嗱呢个如果真系有需要， 你会唔会睇错条线噶？ 唔会啊，我睇完片啦，我睇咗说明书啦，各样我睇到足噶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咧，喂，讲真啦，而家咁样嘅情况咧。買一盒喺屋企看門口其實幾好， 即係旁身咁樣。 我覺得係個，我買咗一盒有兩個，我即係大家嚟試，希望唔使用啦。 咪梗係啦， 如果仲有一個嘅話咧，呢啲即係因為已經太嗰、那個傳播咧，好似梗有一個喺阻緊咁樣啊！即係可能你會去過嗰個地方，你喺嗰個地方工作過嘅，好似我咁樣啦，唔係直接接觸嘅。但有陣時，譬如日日都要見咁多人，譬如我今日要翻公司， 最緊要就係你個表演嘅時候，你冇戴口罩。 唔係同埋，譬如你話無論係嗰日嗰個管弦樂團咧，佢都有好多觀眾噶嘛。譬如而家大家好擔心嘅兩位貴賓就係阿特首同埋徐英偉，咁大家都好擔心佢哋會有事咧。咁可能咧其他有份入場嘅觀眾，你話我唔使去醫院了鼻，畢竟個醫生話噶嘛，其實隔咁遠咧，其實就應該冇嘢嘅。咁但係如果你都想安心嘅，啪啪手指，咦就好似我哋個 trailer 咁樣，啪啪手指，即係起碼做咗第一步嘅檢測先。 我覺得嗰樣嘢會令自己放心啲，那個成個型嗰、那個叫咩個 procedure 啊， 個程序， 個程序又唔複雜嘅。咁我覺得即係 why not 咧？當然嗱，都係嗰句啊唔係 100% 嘅，講到明 90% 嘅啫。如果你好驚嘅話咧，都係 去 撩 鼻 身啊，係啊，做翻個心喉啊，咁會好啲嘅。 哎呀，真係多謝你啊！估唔到你喺呢一個嘅 行先一步啊，你想達到啊？你哋試過篤手指咩？我試咗啦。 送翻呢一個單簧管幽怨嘅聲音俾你啊！係啊，喺呢一個呢兩日咧，仲有個全球最貴嘅人中咗招啊！ 哦，系啊， 斯朗拿度 啊， 系啊，琴日啊， 我希望佢冇事啦，因为咧，我好欣赏佢就 系 佢对自己嘅 discipline 啊，佢而家咧卅几岁，佢个身体 fit 过廿几岁啊，希望佢冇事啊。在正是此生倾泻，依稀的却又听旧日的单簧管响声，他走了后心不再野，为何仍然往事。 自然有烟花社，心痴想再度听。为何仍然撩动我，让欲念又再些走吧，不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仍在怀念他，代替他走吧，不替他深深吻我的身体吧，来吹起昨天骗人那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上十点三十分出席在深圳举行的深圳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且会发表重要讲话。央视报道，庆祝大会在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摆放826张座位，代表1980年8月26号创立深圳经济特区。除了广东省、深圳市、港澳特区政府的官员出席之外，亦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代表以及基层代表出席。另外，习近平抵达深圳之前，昨日先到潮汕考察。他表示，今次到广东是要进一步对国内外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会继续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建设伟大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锲而不舍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批评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事实上是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依托，企图构建所谓印太版的新北约，鼓吹的是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推行的是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维护的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权体系。王毅在吉隆坡和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说，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违背东亚合作中的互利共赢精神，冲击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损害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这个战略本身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强行推进，不仅是历史的倒退，亦都将会是危险的开端。相信各方都会对此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惕。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由于表演只是几日之前的事，即使现时检测结果呈阴性，都可能仍然未过潜伏期，需要视乎超过14日之后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受到感染。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坐在前排的观众受感染风险有多高，要视乎当时观众席和表演台的距离。他认为在疫情较严重或者疫情出现反弹的时候，应该暂停管乐的表演。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同一个节目说， 由於樂手沒有戴口罩，相信在患者周邊的其他樂手有較高受感染風險，但相信對觀眾的影響很微。他又說樂手在表演之前可能要先接受檢測，甚至可能要循環接受檢測，確定沒有帶病毒才可以表演。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雨，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偏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7点，系跌41点，总成交金额6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3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恒大16.32跌3.02元，腾讯控股567.5升10.5，阿里巴巴297.2升5.2，美团点评278.4升3.2。小米集团22.55跌1.5，中国平安83.25升1元，友邦保险81元升6.5，吉利汽车16.78升3.6，九毛九系报19元系跌5.4，中芯国际20.0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89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750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46美元，卖出189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慢线嗰架坏货柜车咧，仲系未拖走嘅，咁但系就冇咁挤塞，龙尾去到大围新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嘅慢线有坏车，排到去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咧，仲系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呢一段车多，排到去象山村；荃湾路入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嗰条支路咧，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荃青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经历沉淀，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特宇宙。 好书、作家、声音、文字，同我哋游走喺虚实之间、悲喜之中，看书、看人、看世界。 电视节目《香港书奖》一连四集，分享过去一年九本得奖书目。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啊！琴日八号风球，我呢个拍档话：哎呀，难得有假期，平时啲打工仔好咯好咯，可以休息一下啦，可以轻松下，或者可以约下朋友嚟打下牌咁啊！但系佢竟然话：喂，琴日真系唔知点啊！咁无端多咗一日，冇嘢做咧，周身唔自在。你话佢人系咪啊？系咪真系唔做嘢唔得噶？真系辛苦命啊！系中意咧将自己嘅嗰啲 schedule 咧排到密密麻麻咧，咁啊最好啦。但系最衰咧，佢排到密密麻麻，好多时候唔记得。咁你话呢个人点咧？琴日难得一日清静下，但系佢跟住哎呀，我今日唔记得咗啲嘢啊！哎呀，唔好意思啊，撞咗啊咁。咁想点咧？系俾一日假期佢，原来佢都系哎呀嘥晒时间嘅。都是俾多啲嘢佢做，但系做嘅时候最好唔好乱啦。佢系边个？佢系曾志豪咯。 哇！琴日啊，仲做咗啲咧久违了嘅活动啊，瞓晏觉啊，原来真系好陌生噶，好耐冇试过喺晏昼嘅时候咧。在张床度锯锯一声咁样瞓觉啊，真系而家谂翻有啲回味，嗰滴口水啊，抹一抹先啊。啊，你话如果形容我哋特首嘅话咧，我真系会用四个字去形容佢：大方得体。点解咁讲咧？真系大方。唔系话佢喺咩情况之下做嘢，即系小家啊嗰阵时就叫有大气，而系佢面对竞争对手同自己嘅一种即系吓超越嘅时候咧，佢表现出嚟嘅态度系真系大方。例如佢接受内地传媒访问嘅时候，佢就话绝对唔介意咧，有人讲话深圳嘅 GDP 咧系超越咗香港，佢话佢唔介意呢一种嘅讲法。哇、wow, ，你话啦。聽到呢一句，你係咪只能夠用大方嚟形容呢？因為點解呢？你諗下，如果咧你係一間公司嘅 CEO， 有人同你講話，喂，即係同你咧，真係作為嚇商場上面拍住上競爭對手啦。其實競爭唔係負面嘅，因為咧喺商場上面咧，即係你開間便利店啊，你隔離嗰個牌子同你係競爭對手嚟噶嘛，但係唔代表係勢仇。所以咧，其實競爭咧唔係一個負面，我覺得反而係一個好正面咧，去互相肯定大家嘅地位。咁你諗下啦，如果你一間公司嘅 CEO， 有人同你講話，喂，隔離間鋪頭咧生意可能過你頭喎，咁樣。然后你的回应是说我又不好介意咁、哦、样。哇，你说你作为他的员工，你是不是只可以讲一句，哇，老闆你个人真的很豁达、哦。但最惨是什么呢？最惨就是他不是真的老闆来的嘛。因为即是老闆来讲呢，应该就是阿习大大。咁其实他现在呢就好像一个连锁分店的大老闆呢，他在看啊不同的铺头呢生意好不好。嗱，在我粗浅的打工认识里面呢，真係有爭㗎喎，譬如大家都係做嗰個大集團嘅鋪貼呢，佢哋九龍店啊、旺角店啊，甚至乎可能旺角街頭、西洋菜街頭同埋西洋菜街尾有唔同嘅店鋪呢，其實佢哋都有競爭㗎，都有業績㗎。即係話呢，如果呢你呢個月埋單呢，喂唔係喎，我哋都係呢個牌子賣衫呢，不過我哋西洋菜街頭呢間鋪呢賣少500件喎、哦。我諗呢嗰個部門主管呢、那個店長呢 应该讲唔到呢句出嚟噶。哦，我哋俾人哋超越咗咧，我一啲都唔介意嘅，因为你唔介意，你老细会好介意。喂，如果咁落去嘅话，咁使唔使两间铺头都唔需要两间啦？会唔会就系嗰间啲生意做晒咧？咁样唔得噶嘛？咁我哋唯有讲咧，就真系佢人好豁达，佢好大方，系啦，佢就唔在乎呢啲嘢。但如果你睇下咧，唔同嘅地方咧，如果真系同你同质啊，或者叫做即系竞争对手咧，表现比自己好嘅时候咧，其实你应该点做啊？嗱，最简单啦，你试下两个同学仔，咁啊一个咧就不嬲都攞考第一嘅，咁啊另外嗰个同学仔咧，突然间咧个成绩飙上嚟，仲要由以前咧可能咧系你帮佢补习嘅，佢到而家咧佢成绩超越咗你。你固然应该感到欣慰啦，因为你发觉咧，咦，嗰位同学仔咧发奋图强咧，考试成绩越嚟越好。但呢个时候，你咪都要谂下，喂，咁我嘅成绩点样可以保持好啲咧？点解佢会叻过我嘅咧？系咪因为我挂住帮佢补习，自己唔记得咗温书咧？定系我温书嘅时候咧，而家有啲科目咧，我就冇俾心机咧吓？嗱，我觉得作为考生咧，亦都应该要有呢种心态嘅。你试下同个老师讲啊啦，啊，同学。你成绩咧俾人哋超过咗咯，阿老师我一啲都唔介意啊，真系，我谂都系嗰句啊，你大方，但系其他人咧不能够咁大方，我哋都系要咧永远向前，永不停步嘅。嗯，我哋同林太讲声，明噶，你喺对外咧可能要话俾大家听咧，我哋唔应该有呢一种嘅比较嘅心态。系，求学不是求分数，唔知佢系咪应用咗呢一种教育理念摆咗出嚟咧？但我谂香港人，我哋自己都希望可以加一把劲，永不停步。风头火势啊，唔知对呢位拍档嚟讲，佢听到有啲乜嘢超越咗佢，佢系会介意。有乜嘢佢会唔介意嘅咧？譬如如果有一日有人讲话，咦阿祖啊，我发觉曾志豪着衫嘅品味已经超越咗你咯，唔知佢会唔会都咁豁达讲声，我一啲都唔介意呢一个讲法咧？交俾佢啦，佢系黄耀祖。 哦，咁呢啲嘢咧，你又唔使替我担心，因为我觉得品味嘅嘢咧，个个都唔同嘅，梗有人会觉得咧豪仔着衫好睇嘅，不过个数量比较少啫嘛。如果咧即系人哋觉得咧豪仔着衫好睇过我嘅话咧，即系呢一日真系出现嘅话，我会首先做一样嘢系检讨，但我觉得呢一日真系唔会出现噶咯。 咁你会唔会恭喜我啊？ 我恭喜你，我个人大方啊嘛。今日咧要同大家咧讲一个咧，我会形容啊三爆嘅系列啊，爆笑、爆喊同埋会令你爆炸嘅新闻。点解咁样讲咧？话说其实咧上个星期噶啦，单新闻就系喺呢个英国啊，佢哋咧啲议员开会嗰阵时就发生咗一件事。呢件事咧到今时今日大家都不停喺度转载紧啊，就系咩事咧？因为佢哋咧开会，如果你哋有睇过嗰啲新闻片段咧，咪佢哋两个唔同嘅阵营，一边咧就坐晒左边，有一边就坐晒右边，边个要讲嘢嘅时候咧就企起。新咁样嘅，咁啊呢段片段里面，我谂佢哋都未必系讲紧啲好争议性嘅议题啦，因为喺个议会入边咧都好少人嘅啫咁样。咁啊前面咧就有位一位嘅议员喺度讲紧佢嘅意见啦，咁样嘅时候，后面咧就有位朋友咧坐上佢一排就入咗镜，因为咧佢就坐上一排啊嘛，大概咧就影到呢一位女士咧坐低咗之后咧下爬至到上半身啊到腰嗰个位置度咁样啦，咁啊就见到呢个位置。睇呢个位置就够噶啦，因为我哋要睇嘅嘢咧，咩都睇到晒。呢位议员咧就坐低咗之后咧，手上面就揸住个手袋嘅，就喺个手袋里面咧就攞咗一啲嘅文件出嚟啦，好合理啦。跟住咧就喺个手袋里面度攞咗个眼镜出嚟，咁我怀疑咧可能系嗰啲可能系老花眼镜啊，或者平时冇戴眼镜，而家戴翻副眼镜啦，准备开会咁样啊。但系咧，佢第一步咧发现咧就咦。眼镜有啲污糟喎，佢就决定抹一抹啦。爆笑第一个位置就喺呢度出现，佢抹一抹，可能啲镜片有指毛啊咁样啦。佢系首先用佢只手指去捽副眼镜嘅。点解会咁噶，大佬？喂，你议员嚟噶，冇少少常识噶。佢真系攞只手去捽，但系就都明白到啊，用手咧系捽唔到呢个镜片上面嘅污糟嘢嘅，所以佢就决定喺手袋里面潜出另外一件嘅物件嚟抹眼镜啦。得得得得得，令我爆炸嘅位置喺呢度出现啦，因为佢攞咗佢自己戴过嘅口罩出嚟捽副眼镜啊！嗱， 佢嗰個捽我係冇誇張到嘅，你好少見到人咧，就算用塊眼鏡布都好啦，抹到咁仔細嘅。我諗佢咧起碼咧就抹咗20秒啊，就是、用一個大過嘅口罩嚟抹自己嗰副眼鏡。咁喺呢個時候，當然佢唔知俾人哋拍低咗啦。但係我爆炸嘅原因就係會話。我明白啦，我明白點解啊！啱啱上一個星期咧，我哋睇到報道就話啦，究竟啊歐洲嗰邊嘅疫情嘅係點樣啊？嗱，歐洲上個禮拜通報嘅新加嘅病例咧係超過70万宗嘅，係疫情以嚟嘅新高嚟嘅。不論係佢哋嘅病例啦，或者死亡人數咧，都係增加咗嘅。所以你睇到呢一個時候，你會見到哇！我明白啦，真係可以爆喊啦，因为呢好似嗰个疫情呢始终都唔会受控制到，都唔好话会冇咗啊，受控制到。其实你会见到呢喺欧洲又好，喺美国又好啦，好多佢哋嘅专家，即係起码我哋当嗰啲政要啊都可以当系专家，因为佢做嘅乜嘢係一个榜样嚟㗎嘛，係咪攞口罩嚟抹眼镜，又或者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先生啊，哇，仲去做嗰啲造势大会，而且全程演讲咗个几钟头，选择唔戴口罩，劲嘅系乜嘢啊？佢嘅支持者好多都冇戴口罩噶，咁究竟其实佢系咪真系有病嘅咧？究竟佢系唔系真系已经好翻嘅咧？喂，呢啲全部都系迷嚟嘅，但肯定一样嘢，点解个疫情始终都唔受到控制？我谂呢一啲在位嘅人士啊，你哋自己啊。都唔以身作则做一个好嘅示范俾人哋睇嘅话，咁我想问一下，究竟疫症几时先至会完？我个口罩仲要戴多几耐？同埋我块面啊围住口罩生，我啲暗疮几时先至会好翻？我想入佢哋数啊！风头火势，但如果讲紧咧面部嘅皮肤嘅话咧。其实我呢位拍档咧，我哋成日笑佢啦，但佢啲皮肤真系几靓噶，呢个真系要即系恭喜佢。佢戴口罩又冇乜事噶，同埋咧，虽然佢已经90几岁啦，但佢真系冇皱纹噶。唉，你点？仲要佢唔打你添？唉，讲到自己本来想恭喜佢，到而家自己有少少戚戚然啊，有啲嬲嬲地啊。唉，你自己出场啦，桂花田。 你头先都对佢观察得好细致下。 咩啊？ 系喎，你犧牲都好大喎，又見到佢呢樣好啦。 我對住咗佢日日咁耐，唔想幾年望到啦。 唔係就係、是、啊，係咪想回應？想回應，好就一定係唔係好噶啦。不過咧，又真係雖然即係唔係點大搞佢，佢都冇乜特別嘅唔好處走咗出嚟咯。因為真係都， 我哋兩個又笑啦。 因為真係冇搞佢，但係咧 好就唔好噶啦。不過唔差咯。 係啦，係啦。 恭喜恭喜啊！ 系啦系啦，哎，唔知系咪真系年纪大咗少少啊？对于一啲咧关于健康嘅资讯特别留意多咗。嗱，除咗自己要留意之外，其实都要为屋企有老人家嘛，咪都要认识多啲，否则错过咗一啲黄金时间就弊家伙啦。嗱，有报章报道咧话，台湾咧有个男人，佢咧妈妈咧就同妈妈一齐住嘅。咁啊，佢系住楼上，妈妈系住楼下嘅，咁啊，即系一层之隔嘅啫。咁有一日，个男人咧怀疑佢自己中风，一起身咧就跌咗落床咧就自己起唔得翻身啦。虽然系咁，但系佢仍然咧有力去拍打个地下。咁啊，点解？因为佢要求救嘛，佢希望住喺楼下，但系佢住喺楼下嗰个妈妈系中咗风卧床嘅，妈妈知道啦，希望佢可以帮手打电话报警求助啊。但由于个男人咧之前咧就试过饮醉酒咧，又系咁不停咁拍打地下咁样，点解啊？即系可能咁样，佢妈妈咧就不以为意，以为佢哎呀你又饮醉酒啦衰仔咁。结果个男人拍咗3个钟头，个妈妈先觉得啊唔对路啊，点解饮醉酒可以咁耐，佢都不停咁拍打个地下咧？但系仲跟住咧就发现咧，仲隐约听到佢话佢自己中风。先至报警咁样，好彩咧，真系讲得切，救到佢啦。文章就话啦，年纪越大咧，中风嘅机会系越高嘅。咁啊，有吸烟习惯、高血压、血内胆固醇过高、身体过重、冇运动啊，同埋先天性脑血管肿瘤或者系血管壁过薄嗰啲朋友啦，仲有糖尿病啦。 風濕性心臟病等等都要特別留意的。啊，咁點先減低到呢啲風險啊，同埋要預防啊？咁首先你要知道少少中風嘅原因係啲咩啦？頭先都講咗啦嚇，吸煙啦，有呢個高血壓啦，血管硬化啦，所以你先要戒煙，後要注意你自己嘅飲食習慣，唔使講啦，都係嗰啲啦，唔好太肥膩，唔好太甜。咁啊，如果頭先都講啦，有嗰啲叫做血內膽固醇過高啊，咁嗰啲要自制咧，要睇醫生啦，咁樣，咁啊要定期要檢查。啊，虽然话年纪大咧风险高咗，但系咧都亦都试过有年轻化嘅。台湾有个13岁嘅男仔咧，佢好中意做运动嘅。哦，有一日突然间咧手脚无力，半身仲要喐唔到啊！医生就话佢咧叫做左侧丘脑处咧闭塞咗啊，阻塞咗咧而要中风嘅。不过呢啲叫做小中风咧，就唔系又唔系啲大件事嘅。啊，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如果有啲咧快嘅咧，就一病发之后一个钟之后咧就会消失，可以咧就系24小时之内咧就会完全康复嘅，但系都唔好睇少一啲叫小中风啊，咁一定系有啲问题出现咗咧，先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所以大家啊都系啦，系好我好开心有个听众都同我哋讲啦，话诶多谢你成日都喺度讲啲健康资讯啊，令到佢咧啊讲得多咧，佢就话都系要的起嘅心肝去做下运动，希望自己都可以身体好啲啊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船， 难挨点都会挨过。 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动黄昏，安生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抗。 相信对于不少人来讲是觉得有点难挨的。八豪今次的作品就是希望在不同的难题之中提醒大家可以松容面对，亦都可以积极思考以后的生活。作曲徐继宗，填词陈慧娴，编曲周石汉、王少明。 陨石擦身仍热不，我若要死带住这一吻。 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连升12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 ，Good 早晨， 系啊，因为我而家唔知道我哋会上咩堂咧。如果上英文堂就讲 Good morning， 但系如果我哋上第啲堂咧就讲早晨，所以我 Good 早晨先。 系啊，因为咧我知道我呢个同学佢要退学啦， 佢要转校啊， 系啊，退学佢退学先转到校，佢话我都冇错噶， 你都啱噶， 所以我哋开心。所以都想俾多啲机会佢同我哋分享。 你想做少啲嘢啫嘛？你讲咁多做乜嘢啫？ 我系乜都得噶， 但系唔怕。我哋今日唔好攰早晨，我哋讲 goodbye 啦，不如好唔好？ 好啊， 因为咧细眼仔咧就要咧转校啊， 转 去读夜校啊， 系啊，你真系读夜校啊， 佢转读音乐。 系啊， 佢唔中意读呢啲我哋呢啲普通 学校。因为细眼仔个阿爸唯有跟住我阿爸走啦，我阿爸要走去夜晚黑12至1、1至5嘅音乐说道做主持啊嘛。 其实音乐说点解你唔揾啊？ 收 uncle 嘅，因为音乐又说咧，好明显即系讲读歌啦。 咁如果 其实即系啱晒佢，可音乐说 系喎。 但你咧说，你个会令到大家咧好冻啊！直情系喺北极先可以播呢个节目啊。 喺个 X 嗰度说， 你走啦，你快啲走啦，你讲啦，点样走？ 所以走，我唔舍得佢啊。 嗱，我哋咧不如就好好地讲 goodbye 咯，咁样。因为咧，我发现咧，原来其实咧讲 goodbye 用英文去讲嘅时候 ，bye bye。你哋而家即刻谂到啲咩方法啊 ？Goodbye, sayonara。 嗰个系日文嚟噶，大佬。 系咩？ 系啊， 佢都系写嘅。 我哋探完啦，真系要。 Bye, see you later。 啊，系啦，嗱，其实你哋都讲咗好多啦，但系如果真正咧，你喺唔同嘅环境、唔同嘅场合里面度，其实讲 bye bye 咧有唔同嘅方法。我呢度搵到有17种方法。 好啊，你讲下。 系啦，嗱，譬如我哋就咁咧，净系分开咧，我哋平时讲 bye。同拜拜， 系 究竟你知唔知几时系应该用拜，几时用拜拜？ 咁都有分别噶， 有啊， 我以为懒同唔懒咋？ 点为之懒先？ 咁拜拜咪唔懒咯，讲两个音。 拜拜同细路仔讲嘅，拜系同大朋友讲嘅。 friend 即系有男仔去睇朋友讲。 其实简单嚟讲，如果我哋讲拜一个字嘅话咧，系形容系一个 standard 嘅 goodbye， 即系咧一个比较 正 统、正式啲嘅方法去。讲拜拜，我头先就讲咗拜拜嘅，拜拜咧就即系代表住咧，可能系比较 sweet 啲啦，又或者咧系比较咧，好似我哋呢啲 B B 话嗰阵时咧， 系咯， 小朋友讲啊， 拜拜你条尾咁样咯， 系啦，所以咧就会讲咗叠字，其实已经会有唔同。 仲有咧，仲有咧，我哋想听个十几个你讲啊。 另外咧，你可以咁样噶，譬如可能咧，我哋工作啊，我哋爸爸嗰啲咧，佢哋要讲嗰阵时咧，可能就会话下次再见啊，拜拜，咁会点讲咧 ？See you next time。 系啦，可能咧 see。Next time 可以啦，又或者 I look forward to our next meeting，、 哦、 即系我哋下个会再见啦。哦、其实呢啲咧都系拜拜嘅意思嚟嘅，又或者可能咧你会话用 until 呢个字咧，亦都可以咧有拜拜嘅意思嘅、哦。即系譬如我明明约咗你下个礼拜见，我可以唔讲拜拜噶，我可以话 until next week， 咁咧、哦、就代表住下个星期见啦。咁样 咁我哋讲keep in touch 得唔得噶 ？keep in touch 都可以噶， 哦都可以啊。咁点样讲有今生冇来世啊？ Oh, you have this year, you didn't have next life, 咁样咯。 一名职员同患者接受检测之后，今日上昼共有52人确诊。另外，南韩过去一日新增84人确诊新型肺炎，再多4人死亡。新增病例当中有53宗系社区感染，大部分嚟自首都圈。多个同亲友聚会有关的感染群组持续扩大。至于境外输入病例有31宗，其中14宗在入境检疫过程之中确诊，17宗在入境之后隔离期间确诊。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同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2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75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8.5升11.5，中国恒大16.28系跌3.06，阿里巴巴296.8升4.8，美团点评277.6升2.4。小米集团23元升3毫，中国平安82.9升6.5，友邦保险80.8升4.5，吉利汽车16.82升4毫，

翻嚟十一点啊十二分啊吓，风骚快活人啊！而家天气情况， 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嗱，头先我哋就讲咗啦，琴日就八号风球，不过大家咧都觉得哇，就算佢又加埋嗰啲咩强烈季候风 啊， 始终都唔算好强咁样。但系咧就引申咗网民们咧有一个几大嘅讨论嘅，就系话啦。究竟以后打风仲有冇得放假呢？ 以后打风仲有冇得放假？ 咩意思啊？ 因为 咁你打风就已经唔使翻噶啦。 嗱，你讲咗个重点啦，唔使翻公司做嘢，同埋唔使喺屋企做嘢系两件事嚟噶。嗱，之前咧成日都会咁样讲嘅，就话嗰啲劳工嘅假期就系话咩嘢咧？即系话呢件事就系打风，你翻公司可能又冇交通工具啦，过程又危险啊，各样嘢，所以大家就留喺屋企留。在安全的地方嘛，但当经历了疫情之后，大家已经习惯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家里面工作，究竟之后还会不会有打风有得放假这支歌仔唱呢？ 即是说昨天会不会衍生到，其实你不用回公司，之前疫情都经常叫大家 work from home， 你就应该直接做事了， 昨天你不应该可以在家里。 所以我首先想第一步问下我们的听众们， 有没有人是这样？ 有冇人系要翻工，但可能你翻工嘅地点咧就改咗喺屋企，因为喺我认识嘅朋友里面，两边都有。首先有一批嘅朋友咧，就系因为其实前一晚嘅时候咧，大约去到放工嗰啲时间咧，天文台放咗啲口风出嚟噶嘛， 话咧 就有机会咧喺琴日朝头早啊清晨嘅时间咧就考虑会唔会挂八号风球。 哦，即系你讲前日打风之前嗰个安排。 系啦， 冇错。 咁放工嗰阵时，我有一班朋友，佢哋就夹定咗其他嘅同事。全部冇攞電腦翻屋企啊！ 哦， 你一攞咗電腦翻屋企嘅話咧，就代表你翻屋企你有曬，因為有啲咧，譬如我哋呢啲 layman 唔係打開 office 工就唔知嘅，佢哋有啲咧真係要用翻嗰一部電腦先至可以 login 到公司嘅 email 咁樣嘅，咁啊就話嗱，總之唔好攞啊嚇，你攞嘅話咧就即係你有你 要做嘢 啦，呢個條件可以翻屋企做嘢， 你就要做嘢噶啦。嗱，我哋而家大家都唔攞。咁大家都做唔到嘢咯，咁我哋听日咪有机会放风假咯，唔系话唔想做啊！哎呀，打风啊，部电脑留咗喺呢个公司度，冇办法开工啦 咁 样。 咁 OK 啊，可以俾佢顺利噶。 你琴日都知道新闻就嚟话会打风啦，你系尽责嘅，就应该攞翻呢个电脑翻公司做嘢。 系啦，阿芬仔，我放工嗰阵时啊，仲好留心啊，就系做紧公司嘅嘢，我冇睇到即时新闻啊，唔知道有机会会挂翻 但系我睇住你约阿朱女打牌嘅喎， 系但约朱女打牌，我一早约咗嘅，我都 啊打牌就一早约， 公余时间嚟嘅啫。 咁又冇人真系咧，可能会受到呢种另外压力咧，明知打风都唔攞嘢翻屋企做，即系又会唔会成为咗一种咧？新的概念， 我觉得是会啊， 这个概念会啦，但凡事我们都会有东西制衡住它的嘛，有些你就想着啊，我不带电脑就不用回家做咯，但亦都有一些呢就是啊， 就回来给老板没事闹 了。是啦，不是啊，咁我之前大家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噶啦，咁而家咪继续 work from home 咯。所有开会嘅时间表系冇改到 的。哦，即系话平日可能约咗听日琴日啦，琴日下昼两点钟开会，大家唔该一齐视像。 系啦，视像会议咯。你哋之前啊，你哋 work from home 因为疫情嘅关系都系咁做嘅啫嘛。咁而家都系 work from home 啊，所以我有朋友咧系讲到，因为琴日晏昼嘅时间咧。即係當佢去到話已經會晏晝應該都會係會掛住個八號波咧，係有人喺我嘅朋友圈子裏邊有人聊打牌嘅，即係幾穩陣嘅，成日唔使翻工咯。 點知冇咗呢支歌唱？ 有人就答咯，咩唔使翻啊？未日開會咯，兩點一個會，三點半一個會啊！老細見到我樣噶，你係咪想見埋你個樣打住牌啊？咁樣我朋友就咁答啦。 我覺得合理啊， 冇得走喎。 由一年前你會覺得咧冇公司咧就等於冇得翻工咧。 系， 佢而家改咗个概念咧，就 系 原来屋企都做到嘢嘅。 系啊， 呢个概念以前你系唔敢相信噶嘛，但系用咗足足成半年时间俾你适应之后咧，无论员工同老细咧都觉得其实系可以顺畅咁执行呢件事。 系啊，大家就仲要喺安全地方，因为喺屋企啦嘛。 呢个呢个真啊，呢个。 同埋你屋企而家咧，大部分嘅朋友已经有晒所有嘅设备啊，你可以做到啊。但系有朋友喺度有另外嘅意见，佢就话。 话有机会打风嘛，所以呢已经开 OT。做多咗嘢㗎啦，因为有陣时你知道、 哦、 可能听日呢我未必返到公司、哎、有机 会 话我咪要收夜啲做晒啲嘢先嘛。 赶埋嗰啲嘢先。 但同时间老实第二朝又 call 你返工喎。即 係 喺屋企度。 蚀咗。 有啲就觉得喂咁以后打风嘅话我唔单止冇咗打风嗰日假我仲蚀埋㗎喎。 唔係变咗大家越来越正常化。其实以前呢你都应该有听过佢哋有啲讲法呢就话。是不是真打風呢就要整個香港經濟停頓、嗯、因為特別是呢每一次呢如果好像昨天的風那樣即是 touch wood 好彩呢即是不算很強、 啊、沒有人命傷亡 又不是很多人命傷亡呢就永遠就會有些商家走出來就說其實呢個風這樣打一打就搞到又停市、 嗯 又停業他說、嗯、需不需要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適應一下這一種這樣的環境呢不一定下下都要整個停頓呢喂現在呢我想都真的會可能以後打風呢得冇问题，工作地点唔同咗啫、 嗯， 但系唔使停工啦， 系 唔使停工啦。 咁、啊、当然啦，系即系写字楼公司可以咁做咯。啲实体铺，琴日我都有出街嘅，咁我都系见到咧， 都有人开工啊！你出得街即系有消费啦。 过往咧，十号风球咧，啲人都好扯噶嘛，戏、啊、院都开门噶嘛。咁啊喺疫情之下咧，而家喺八号风球咧，系真系有三分之二嘅铺头冇开，得三分一铺头开啫。 食肆嗰啲系咪？ 食肆多咗 嘅，会唔会系因为佢挂风球嗰个时间？因为咧平时你嗰啲食肆又好啊，零售都好咧，佢哋会讲到明噶。有啲咧就话嗱，如果十点落波，你就几点翻到去？如果佢有个钟数嘅。十二点或者一点都未落波嘅话咧，咁你就全日都 off 啦、 啊。 有啲系咁样嘅。 咁因为琴日但系挂足全日咁滞嘛，四点前都冇话落波嘛，去到六点。咁所以即系基本上系一个营业时间啦。所以但系有食肆系照开都爆棚噶喎。 系啦，都搵嘢食噶嘛。 嗱，咁你谂下啦，佢食肆照开嘅嗰啲员工，其实佢咪一样系风球之后翻工咯。 系 啊，嗱，所以阿祖讲呢个现象咧，可能啊，真系越嚟越有机会发生噶。 其实已经即刻收到一啲我哋听众们嘅留言噶啦、 啊。我家中都有发生噶，因为咧，譬如阿荣啦，咁佢咁之前都系喺屋企上堂啊嘛。咁琴日咧就真系咧，因为学校就已经系话唔翻学咧，咁就大家都唔使翻学嘅。但系阿乐乐就唔系啦。佢照旧咧，照旧有视像上堂咯，即系我八号风球咁我哋都系喺度视像紧，上到，所以都照上堂。 风球真系冇影响呢件事噶， 系啦。我哋有听众咧就同我哋讲就话，我老公咪咁咯，早一日啊要攞定电脑翻屋企啊，所以咧琴日系冇咗打风放假呢件事嘅。亦都有听众咧，听众啊吓，同我哋讲咧就系话咧，其实而家咧日日已经系 work from home 噶啦，所以本身都 work from home 咯。变咗我咪要继续都系工作咯，系咪？因为嗰样嘢冇再话，其实劳工处有讲少少嘢噶，佢哋咧之前都话，因为咧喺平时嗰啲劳工法例里面度咧冇咁多呢啲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疫情嘅情况，究竟系点处理啊？所以话而家呢一个位置，究竟打风系咪会放假嘅话咧，都真系一个少少嘅灰色地带嚟噶。 有另一个听众就话咧，佢搬咗公司部电脑翻屋企已经九个月啦。即系呢、這个， 呢、 啊、九个月，佢已经系将屋企公司部电脑搬咗翻屋企。佢话咧，等日日喺公司咧，话自己冇得 work from home 嗰啲同事咧，唔好以为自己好伟大啊咁样。即 系 有啲就话自己嘅公司冇得翻屋企嚟做嘢。但佢话有好多咧，就有几咁即系唔系就 系 得你辛苦啊，佢喺屋企嗰啲都辛苦啊。 另外有啲公司咧，其实而家咧系行 A B team 嘅，即 系 好似你个仔翻学咁啊，一三五咧就 A team 翻工，其他嘅时候就 work from home。咁樣咧 ，B team 咧就翻二四六咁樣嘅。琴日有啲朋友就話咧：，哎呀，點解要禮拜二打風啊？我禮拜二係 B team， 即係嗰啲咧，即係呢啲情況，即係以前疫情之前真係唔會有出現咯。 同、哎、我仔一樣啊，但我仔調翻轉好想翻學啊。係 啊， 都話佢如果小朋友好想翻學噶嘛，因為 佢隔咗咁耐啊嘛。但係問題而家衍生咗，但係講緊勞工處咧，其實都係同僱主要同僱員咧要訂合一啲打風裡面嘅。一啲叫做措施噶嘛，等等嘅嘢、嗯，但系佢打风嘅时候咁样翻工法系咪得嘅咧？ 冇啊，你冇危险咪得咯？ 你屋企 咩？你屋企啊嘛，佢本身唔系一个公众假期嚟噶， 系啦，唔系打风俾你放假喎，系打风为咗保障你安全，所以你就喺留喺安全嘅地方。 系啊， 嗰啲都系咁样一样嘅情 况。我谂咧， 就冇话做唔做嘢啦，只系你嘅人身安全。咁你既然喺屋企，咪安全，安全咪继续做嘢咯。 所以咧，有理由相信咧，嗰啲打工仔啊，以后搵工咧，以前嗰啲烂 get 啊，咪话咧，你想搵份咩工啊？咁啊，梗系嗰啲咩话？ 坐 office 啊， 凉冷气，唔系啊，近屋企，钱多事少，近屋企嘅，咁啊最好啊嘛。咁而家咧，可能咧啲人拣嗰份工咧，列明就系系咪冇得 work from home 噶？即系呢份要你谂明 白。我唔使噶，我一定要翻，我每日都要翻。 系啦，咁你得咩工作可以拣啦？通渠嗰啲咯，你冇得 work from home 啦啩？喂，阿强， 咁好多工都系嘅。 系啦，你就要拣呢啲。 你开锁嗰啲唔系都 系 噶。 开锁啊， 零售咯，你卖衫都未必可以 work from home 噶。 啊，系啊， 你可能要变咗上网 online 去 sell 啲衫。 带货啊，而家好兴嘅真系。 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与距离，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有我视线。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有我视线。地平没线，暗地分天，有我未变。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古巨基啊！天气会变之恒温篇。 OK， 嗱，我哋去超市买嘢咧，有好多时咧见到一啲产品咧，都会附带可能两支原本100 ml 嘅嘢，跟住送一支细樽装嘅咁样。 牙膏我见到 系啊， 有呢啲情况啦。 买大送细啊， 系啦，买油又会啦，即系有啲叫赠品嘅嘢啦，咁样送翻过嚟俾你哋，希望吸引你哋多啲人去买嘅，系咪？ 人都会噶。 你讲嚟听下， 买大送细 系啊，唔系你请一个歌手，佢就会楞住更加多嘅歌手同你一齐出 show 咯。 唔一定噶，要俾钱噶，所有嘢都系。 梗系啦，咪买咗佢先啫，送嘅， 送噶 ，OK 嘅。咁嗱，譬如咧，我哋买嘢嘅时候咧，你有冇印象中你买过啲乜嘢嘅产品，佢系会送一支饮送一支管俾你啊？ 送支饮管啊？ 饮管咁嘅类似嘅形状嘅嘢，管啦、 啊，买嘢饮 送 支 管， 系啦，即系黐住埋支管嘅俾你啊。 即系咁，我买盒纸包饮品， 佢一定唔系呢啲啦， 梗系唔系呢啲啦。 即係你印象中你而家買咗啲有啲咩黐住一條管嘅嘢俾你用？ 都有 嗰 條管。我買珍珠奶茶飲都有啊。 啊，唔係，我嗰間 佢唔係飲品啊， 唔 係 飲品，唔 係 飲 品， 係咯，係啊，可以係咯，即係用品又得，咁喺超市買都有。 又進入猜猜我是誰嘅狀態咯，真係。 豉油啊， 係咯，通渠水。 冇啊，边有啫？而家现成嘅有噶，其实你 真系冇印象添。 咧嗰啲叫做杀鸡仔嗰啲， 系哦， 有个 嗰啲叫送啊，嗰啲本身有噶嘛， 一条管咁样。 系啊，嗰啲咩 W 系啊系啊，嗰啲防锈脆嗰啲 系啦系啦，佢嗰啲有啦。 大家 明啊，嗰支管攞嚟做咩啦？因为可能咧嗰啲杀虫水咧就嚟，哇！等佢咧喺条罅度，我都可以喷死佢嘅曱甴，同埋嗰支润滑剂就可以喺嗰啲窿窿罅罅之有咁样。 系， 但喺台湾。佢哋啲超市咧，啊，好奇怪，期間限定嘅啫。咁咧喺嗰啲食油啊、 哦、 罐頭啊， 都送呢條管啊。 係啊，有條即係飲管嗰啲咁嘅 管， 係啊，比較粗少少，即係 油同罐頭啊。 係啊，食頭食油啦，同埋罐頭咧，佢咧就會附帶一支黐個黐上去，或者用膠紙黐上去啊，係啦，呢條飲管嚟。 期間限定嘅啫。 期間限定嘅半支半條飲管嘅啫。 哦，係啦， 你估係做 唔係喎？諗唔到喎，我以為我頭先以為係疫情期間咧，等你可以攞住個口罩嚟飲嘢添。 嗱，嗰支係生油嚟。係 咯，生油。 生油咪我嚟俾你飲啦嘛。 罐頭。其实讲真的，生油同埋罐头已经好大分别噶啦， 系 咪？ 系但 系 有用噶， 罐头汤 系有用噶， 有用噶， 即系佢唔系九唔搭八嘅，佢系真系应用到喺嗰度噶， 同疫情系冇关嘅， 系同疫情冇关系嘅，但有期间限定噶， 期间限定， 我决定唔估，我俾你开估，我真系想知呢一个 罐头送支饮管， 我睇好耐，我咩事？ 你等先，你呢支管， 嗱，即系譬如一支嘢啦， 唔系我知啊，有冇用嘅？如果俾你嘅话。你买完佢送呢条管，你喺香港用唔用到嘅？ 我冇用嘅，咁你都未有边有用啊？你哋两个都未必有用喎，又真系。 我仲咁有分噶？ 有分有好大分别嘅， 有好大分 期间限定嘅系啊， 俾猫狗食嘅， 唔系唔关事。嗰啲生油， 生油 猫狗食啊！ 好啦，我都想你开馆。 俾一啲年长啲，可能你阿爸、 年长啲啊， 阿妈可能有用嘅。 O K， 佢唔想倒咁多出嚟，因为惊唔健康，所以咧就攞呢条管咧，就好似咧净系阴啲啲少少，滴滴仔嘅，咁啊就唔会任流，又唔会浪费啦。 嗰啲管其实你打开 好少咯， 唔系 罐头啊，大佬，如果你入边系五香肉丁嘅话，你插条阴窿落去，你滴唔到出嚟嘅，滴 罐头咧。就是悭住食，成嚿五香肉丁咁啊，食一次就冇咗咯。 咁你闻啦，咁你唔好食啦，买嚟 半支饮管啫。 开管，做饮管。 真系啊，真系学你话斋咧，我哋三个有冇？我一定唔会用嘅。但你哋，我印象中你哋都唔会用嘅。 好啦， 佢系期间限定，就系讲紧咧喺鬼节嗰度期间限定嘅。 哇，咁鬼知谂一世都谂唔到啦。 唔系啊，唔系 呢单新闻 啦。鬼节系点样咧？ 又同 死人有关啊？ 唔系啊，佢话咧，因为你哋啲，佢话嗰啲人咧要将啲嘢祭品咧摆出街去祭祀啊嘛，咁跟住咧嗰支嘅胶饮管咧黐住喺嗰个物件上面咧，系方便俾嗰啲人插香。 真系啤一声啊！我真系可以讲乜嘢？ 我同阿祖， 我一早都话唔好估噶啦，我直情觉得真系嘥心机啊！点会估得到啊？ 点样插香啊？ 系啊， 跟 住佢喂嗰支饮嗰啲黐就系嗰支油咧，跟住方便。 但系 点解 会攞油嚟做祭品嘅？乜乜会？ 台湾嗰啲系会咯， 同埋攞罐头呢啲，我哋又会攞嚟做祭品。 一世都 唔 会 攞乜嘢啊！我好嬲啊！哎呀！我问米都唔掂啊！罗兰姐 时间都唔多噶啦，仲要浪费咗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深圳举行的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他位列在主席台中央，副总理韩正、刘鹤、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振英、何厚华、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以及港澳特首林鄭月娥和何一成都列席主席台上。首先發言的廣東省副書記兼深圳市委書記王偉忠表示，習近平在改革開放40周年再來廣東，顯示深圳能夠再出發，再創讓世界刮目相看的經濟奇蹟。他又說，國家在40年前選擇了深圳，並且創造奇蹟，希望深圳可以再創更新更大的奇蹟。慶祝大會現場擺放826張座椅，代表1980年8月26日創立深圳經濟特區。出席人士除了主席台上的嘉賓之外，其他人都有戴口罩。香港管弦樂團一名單簧管樂手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關鍵在於樂手幾時有病徵，因為有病徵前一至兩日都具有傳染性，如果有關樂手在有病徵的時候立即檢測，而表演是在上個星期五進行，就相信傳染性不大。加上演奏廳的樓頂較高，室內每小時換氣數量不錯，只要觀眾有隔位坐，佩戴口罩和做好手部衛生，相信傳播風險不大。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衛生防護中心為同團所有成員和工作人員檢疫是妥當的做法。他又說，如果在演奏廳內有個別觀眾受到感染，他相信可能是有關人士沒有做好手部衛生，或者口罩佩戴不妥當。社民連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遇襲的案件，81歲被告承認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在東區裁判法院判囚3个月6日。裁判官引述報告說，被告不適合接受社會服務令，必須判處監禁式刑罰，已經扣減認罪的刑期，勸戒被告千萬不可以因為任何理由而犯案，要互相尊重，消除成見，共同為香港建設和諧社會。案情指梁國雄今年4月在中聯辦外參與公眾遊行和集會，其後在西營盤軍益大廈外接受訪問期間，被告突然從後走近，並且用人色物體插向對方。被告在警戒之下承認有人在香港和中國搞事，自己想教訓他。梁國雄其後送院檢查，他的右腰有擦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5点，系跌12点，总成交金额8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7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9蚊，升12蚊；中国恒大16.14，跌3.2；阿里巴巴296.8，升4.8。美团点评277.2，升2蚊；小米集团23蚊，升3毫；中国平安82.95，升7毫；吉利汽车16.76，升3.4；友邦保险80.85，升5毫；建设银行5.34，升4仙；港交所370.6，系跌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幣6.741，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 日经平均指数报23,646点，升43点。港金现价报17,520元，系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01美元，卖出1,8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美孚桥啦，美孚桥去荃湾方向，因为咧有危险窗户嘅，咁所以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而家龙尾去到荔枝角消防局，重复多次啊，就系美孚桥去荃湾方向，因为有危险窗户啦，咁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影响到挤塞，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城门隧道公路咧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一带只系车多，就系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城门隧道公路的坏货柜车已经拖走了，现在一带只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呢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咧，仲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虎山道桥底。观塘嘅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排到去秀茂坪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咧，主要就系石门嘅。安心街啦、安丽街同埋安平街一带咧都系挤塞嘅，咁影响到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左转去安心街呢一段咧就挤塞，排到去亚公角街咧近住沙田医院嘅，经过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埋乘客都安全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哎，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真系听得翻。 嗱，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哎，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贤，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嗱，今次咧真系又系吓黄耀祖主理嘅《我们的》 系 啊，真系吓、 最后一次 尾声篇。 但系有趣嘅系个题系阿豪仔帮我揾嘅， 系啊，我就知道你好嘢啦， 系啊， 一定啱你讲， 我都有谂过呢个题目， 因为我琴日放弃人生啊嘛，我真系系啊， 我 feel 到你知唔知系 记得咗啊，直情 琴日我哋大家各自喺屋企度，我直至夜晚啊，一点都冇收到任何人咧通知话，听日《我们的》会做乜。跟住我又未瞓喎， 竟然懶得佢盡責喎， 係啊！ 原來我哋冇理佢咧，佢竟然佢先盡責。 其實我不嬲都好盡責㗎。 我一望住我话，咦唔对路，冇人写我们的嘅，系啦，咁不如出一出绝招啦。嗱，呢个题目又啱佢讲， 系 啦， 正正系佢啦， 大家又有得参与到， 完咗啦， 系 啦。因为其实咧，即系嗱，如果我嘅出发点是舞台劇，由舞台劇出發啦。其實很多舞台劇劇的作品呢，在這麼多年裡面，我講香港啊，都成為了一些的電影啦、電視劇啊咁樣嘅。咁所以呢，我們今天呢就會講一下一些呢幾妻類的朋友由舞台劇跳出去又好啦，又或者一些舞台劇的作品成為了一些的電影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生与死也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你那色调。 系啦，我哋由舞台劇出发嘅话咧，你都会发觉其实佢都系咧香港演艺界里边咧，好多灵感来源啦，真系有好多嘅养分咧系取材自呢一个舞台嘅地方嘅。 系由舞台劇佢出发咧，我会话其实呢几年咧更加多啊，有唔同舞台劇嘅剧本咧就变成咗一啲嘅电影剧本。其实就算我会话外国都系啊，即系以前咧，譬如你会即刻谂起外国咧啊，音乐剧里面咧，系啦， 最近荷里活都有呢套， 但嗰部就真系惨， 唔紧要，都系一套改编。 孤星泪啦， 孤星泪啦， 好成功。 绿灯暖， 唔系，首先真系唱错歌词啊！ 唔系呢个咩？ 唔系，冇再唱落去啦！我都冇讲，我讲咗佢又唱，所以我唔讲，由得你自己乱咁唱。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系啊，嚟紧出年咧都有另外一套啊！死啦，我唔记得咗个英文名，因为我嗰阵我上一次讲嘅上一次去已经系可能系旧年嘅时间啦，我就睇咗一套音乐剧。 红魔方都有啊！紅魔方都變咗電影啊！ 係啦，嗰個咧就叫做About Jamie， Something About Jamie 咁樣啦，咁就係一套。 哦 ，Jamie 呀 j a m i e 啊，唔係 Jamie 啊， 佢改編咗變 Jamie。 係啦，出年咧都會有一套咁樣嘅電影咧，就係講嘅一個年輕嘅男仔，佢細細個已經覺得自己咧係有逆服嘅，但其實 comedy 嚟嘅咁樣，但係佢呢個係佢嘅選擇，但係咧就得到其他人嘅眼光啊，好唔同啊咁樣。呢套咧出年都會成為一套外國嘅電影。 好啦，咁香港咧其實都多。阿田，我相信就算咧冇入过场咧，你一定都会记得嘅。譬如《南海十三郎》呢啲咯，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应该你会最记得呢个 十三郎 啊，系啊。但系我真系比较，你知我睇完之后，我自己都系 唔紧要嘅，唔紧要嘅。 系，但系呢啲名真系好出咯。 系啊，你知阿祖套剧未上噶，记唔记得？我哋听日去睇。 头先你个 friend 又讲，我睇咗啦，已经。 我谂住你会唔记得到呢个地步啊嘛，真系。 我记得嘅，做咗好多剧。 嗱，其实都多嘅，即系如果我哋要讲紧其中一个，即系历史悠久啲。好嘅一个大户嘅一个编剧咧，应该系杜国威先生，杜 Sir。譬如头先我哋头先讲嘅《我和春天》啊，又或者阿豪仔话，我好记得呢套啊，《爱情观自在》啊。其实当年咧都系96年嗰阵时咧，即系《爱情观自在》咧，就系阿杜国威先生写咗嘅一个舞台剧版本啦，就 系 呢个香港话剧团度做演出嘅。咁跟住咧就拍成咗一套电影啦。嗰阵时系陈慧珊做一个女主角， 同埋潘灿良就做男主角咧。 系啊， 咁点解我有印象？其实我冇睇嗰套电影噶，但系佢个海报咧真系好搞笑，因为阿潘灿良咧就着住已经系一个出家人咧，和尚。上袈裟咁样嘅服装，咁然后咧，陈慧珊咧，我冇记错就好似有啲婚纱嗰个 look 咁样嘅，咁然后咧，佢哋一齐咧就企喺个地面度咧，卧高个头仰望上空，好似一个 top shot 咁样影落嚟咧。嗰阵时细个，我睇住呢个封面，我话搞咩？点解出电影咧？有一个和尚同埋一个咧，好似即系婚嫁嘅女孩子咁样啦。 点解会有一齐喺个画面度 系 嘛？ 系啦，我冇深究嘅，咁后来先知咧，原来佢就系咧将当年咧即系真系嗰位摄影师啊。即系阿叶青林咧，佢嘅呢个出家事件咧，佢就化成系呢个剧本里边咁样咯。系啊，咁然后佢仲话咧，再取得呢、這、一个即系阿杜国威老师嘅同意之后咧，就将佢变成咗呢一个 爱情观自在 电影啦，咁样。 系啊， 我谂未必系话即系叫大收旺场嘅一出电影咁，但系你话如果两个界别之间嘅转变咧，同埋呢个题材都冷僻啊嘛。 系啊， 其实系 讲佛啊，讲啲哲学出家嗰啲。 有爱情 情，跟住由爱情变咗出家，跟住再翻翻转头啊！ 嗱，另外一个咧，另外两套咧，即系都会话系可以话系几先锋嘅，应该就真系一定要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同埋《南海十三郎》。 系 嗱，《南海十三郎》咧，亦都系咧，就系依据住咧，杜国威先生所写嘅舞台剧啦，同名嘅，叫《南海十三郎》啦，就诶改编成为咗呢个电影嘅作品。嗰阵时嘅演员有边几位咧？做阿十三郎嘅有谢君豪啦，另外一齐参演嘅咧有潘灿良嘅苏玉华。其实本身佢哋都系咧几妻嘅，即系讲紧咧唔单止喺舞台度有演出啦，电影 系 啦 都 有嘅， 都涉猎埋啊。 而犀利嘅地方系咧。佢呢個仲攞咗好多獎啊！即係最佳男配角啊，燦就攞咗啦，咁樣喺呢個金馬獎裏面啊。另外咧，亦都有阿謝君豪咧，亦都有得到好多唔同嘅提名嘅金馬獎啊、金像獎啊，各方面都有㗎。咁 係啊！哇！如果你數翻咧，阿杜國威老師佢真係好多㗎喎。資料話咧，《人間有情》講梁蘇記遮廠嘅有啦。 嗱，呢個咧有冇拍到電影咧？我就唔肯定，但我肯定咧，佢個舞台劇係有出到 VCD 版嘅。 哦， 因為嗰陣時真係睇 VCD 版，我都唔係入場睇嘅。後屘我係睇 VCD 版。 但梁蘇記佢後來咧，我有睇過舞台劇嘅喎。 係嘛？ 係啊， 即係《人間有情》呢一個舞台劇。 係啦係啦，我仲有睇過。咁跟住佢話咧，杜國威仲有另一個咧就是《地久天長》咯。 哦，佢話、這個、本身咧就由一本書去開始啦，講一個男仔咧就係有病嘅，叫子敖。跟住咧又做個舞台劇版本啦，後屘咧就拍咗電影版本。 係啊， 女主角係邊位記唔記得？ 張艾嘉 攞女主角噶。 係啊，金像獎影后添喎，真係。 即係有一套舞台劇變埋一套電影，跟住再攞埋一電影獎出獎項。 係啊，呢個犀利啊，真 係真係犀利㗎咁樣。所以咧，你會見到啦，得呢一啲都真係好多。如果講《我和春天》，其實佢唔單止啊拍成呢個電影嘅版本啦，佢都話做拍電影嘅版本嘅時候咧，佢都要用翻咧就係舞台劇嘅演員嘅個 original cast 去做嘅，再加埋咧，其實電視版本都有過㗎，因為嗰陣時咧。亚视咧系拍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哎， 你记唔记得系边个做啊？ 系咪又刘亚丽啊？ 唔 系 刘亚丽 啊，电视剧啊嘛，亚 视啊，咁江美仪啊，实有啦，应该。 江美仪，我呢 度呢度 就唔好。 系啊， 邓瑞文， 邓瑞文、 啊、就系做阿小蝶呢个角色嘅，即系刘亚丽做个角色。万尔文 哦， 就系做阿苏玉华做嗰个角色嘅。另外仲有阿双天鹅啊等等啊，好多唔同嘅。阿江华都有份做噶。 哦， 系啊，呢个咧就系亚视版本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1996年嗰阵时就做40集啊，拍咗。 咁既然系咁啊，真系。 其实呢个都真系劲啊，嗬。 四大美女啊， 个舞台剧都系个零两个钟啫嘛，拍40集喎，你谂下。 听少少，听少少。 是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些时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用，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些时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有梦中。 如果 果咧你话由剧本即系舞台剧剧本咧变成电影嘅话咧，我仲有几套咧我都觉得有印象嘅。譬如有一套咧真系喜剧嚟嘅，嗰阵时我成日睇咧有线嗰个电影台咧，佢周不时又重播嘅。咁咧每一次睇我都觉得咧好好笑嘅，就有呢个吴镇宇啦。李婉华啦，仲有阿陈淑仪啦，我再望清楚好多，原来咧连阿陈锦鸿都有咧，就系呢一个撞板风流啊！ 撞板风流系由一个 佢由舞台剧 做到个剧， 系啦，就变成一个电影咯，就变成一个电影咯。虽然咧，我见到有啲剧评咧，可能就会话觉得呢个改编系唔系咁成功嘅咁样，但系咧好好笑喎，即系因为我冇睇过舞台剧版啊嘛，我就睇电影咧，我觉得。佢得意啊！即系佢讲佢哋几个唔同嘅夫妻咧，即系又交换晒身份啦，一个就扮 捞乱晒， 捞乱晒啊！系啊， 呢啲咧就喺舞台剧上边嚟讲， 错摸好多。 我哋叫做闹剧咯，系啦，就系叫做闹剧咁样，咁啊改编咗啦。除咗呢一个之外，其实都仲有一啲呢几年咧出现咗噶。嗱，以前就话阿赌 Sir 系大户，呢几年咧我谂咧。cancer 莊梅岩咧應該就係大户啦、首先有張學友啦、林嘉欣主演啦，由嘉欣個老公咧袁建偉啊導演嘅《暗色天堂》，其實呢一部嘅作品咧就係嚟自於 cancer 嘅一個作品叫做《法文》嘅，咁啊就改編咗成為《暗色天堂》啦。另外一個咧就啱啱咧，可能而家都未落畫添啊， 《 星河西謀殺案》 係 阿鄭秀文。蔡卓妍啊，就主演嘅，今年咧喺呢个金像奖里面都得到好多唔同嘅提名啊。其实都系嚟自于咧呢一套嘅舞台剧，同埋即系讲少少啦，应该未有人知嘅。 点啊点啊， 系出年系会再做嘅。咁边个？ 即个舞台剧再做。 系啦，边个做女主角咧？ 系。 都震撼噶，但系唔讲得住咯。我 费 事 踢爆咗。 你有冇参与？ 我冇份参与，冇份。 女主角佢讲紧。 我知，唔系咁佢。 跟住我，如果佢 话 原来黄耀祖，我就觉得震撼啦。 我 女主角系黄耀祖。 男扮女装，犀利啊！ 我谂佢哋对戏都仲有啲要求嘅。 喂，你剧帝嚟噶？ 但系做女主角喎，嗰件事系。 咁如果近呢几年咧，譬如你话张艾嘉同埋陈奕迅嗰个咧， 华丽啊， 发哥系啦，华丽上班族。 呢、這個都是由嚟自一部舞台劇嘅，咁當時咧呢套舞台劇咧上演嗰陣時咧，其實咧阿張姐咧即係已經係有份主演噶啦，係啊，咁啊華麗上班族咧2015年嘅時候咧，佢仲即係加入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啊，各樣嘢咁樣咧，佢都揾咗幾多舞台劇演員入去幫手一齊演出㗎。 喂，你以呢個行內人嘅角度咧，你覺得一出舞台劇咧變成電影咧，嗱就咁表面睇咧，時間有陣時個幅度差唔多啦，即係個零兩個鐘啦。咁但係你會覺得你參與其中嘅話咧，最難係會點樣變化咧？應該係 我又冇參與過，冇人叫我做，我又唔知 最難係咩。電影係有唔同 咯。但係譬如你諗下，你由舞台上面表演咧，頭先你話起鬧劇嗰啲咧。即如果你话要将它变成电影，是不是譬如转场啊，定是任何的对白？ 如果你就咁睇一个舞台剧剧本和电影的剧本你就咁睇啊，唔好拍出嚟啦。其实已经好大分别噶，因为咧有阵时舞台剧我哋会着重多啲喺个对白里面度，可能会厚啲嘅。如果 系 个电影剧本，你谂翻啦， 就画面 系啦，因为你有阵时喺个舞台上，譬如你要呈现嗰种咧，哇，出面落咗好耐雨，嗰个人望住个窗口望咗好耐咁样，可能喺电影上面会容易啲呈现。但舞台上面你唔即 系唔会有晒雨，真系咁大阵仗啦， 系啦，或者嗰个环境系点？我而家嚟到在海中央啦， 系啊， 你即系唔会喺个舞台度真系呈现到有好多水咁样噶嘛？但 系 有阵时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一个好嘅处理咧，其实可以提升咗个剧嗰个剧本咧嗰个可能性噶。咁但系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咧就 系 好大个嘅胸襟， 嗯， 即系凡事要改编嘅时候咧，即系究竟改嗰个人识唔识点样去？改咧，被改嗰個人有冇 接唔接受咧？ 係咧，又接唔接受咧？即係因為始終如果係完全係互通嘅話，咁嗰個就係一個媒介啦。電影同舞台真係會有唔同噶嘛？係咪先？你電影即係影緊你個 close up， 舞台你即係成個身體你俾人哋見到噶嘛？即係呢啲都會係一啲分別咯。所以要遇到一個咁好嘅配搭係好難嘅。譬如嗱，我知少少，因為譬如我頭先話《暗色天堂》，即係由阿 Cancer 嘅劇本法文變《暗色天堂》，我知譬如導演。袁建偉本身同 Cancer 好好嘅朋友嚟嘅，佢哋咧都會有好多嘅溝通，咁嗰樣嘢咧就會幫得到手咯。啊，究竟係乜嘢嚟㗎？咁樣 最緊要個合作咯，係咪啊？ 其實另外一樣我都覺得有趣嘅，即係佢哋未必成為咗電影，但肯定咧就越嚟越多咧就係舞台劇嘅作品咧，大家喺網上面嘅平台咧可以睇得到，唔係就講緊而家疫情。其實如果我講兩個嘅作品咧，可能你都會記得，係啊。 就算我冇入過場睇，我喺網上面會睇到一個咧，我會話朝聖辦公室。 係係係。 其實呢個咧最後尾咧都有拍到電影嘅。 係。 但當年咧，譬如阿 Rosa 韋羅莎，佢就喺裡面咧扮咗一個少數族裔嘅朋友，個女仔仲扮男仔，跟住咁樣講嘢。喺網上面嘅點擊率係非常之高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小人國。 係。 你記唔記得 W 黃遠之啊嗰個？ 係啦，佢嗰度有好多集嘅梁祖耀啊，好多朋友去 做。嗰個誒射博操咯， 射博操 真係你冇。冇睇過成套咧，你都會對呢一個嘅項目咧好有印象噶，真係。 嗰陣時嗰個射博操 mini 嗰個咧係阿世昌啊，我同班同學嚟噶，鄧世昌咧仲有淑儀老師啦、Edmund 啦，即係阿湯俊業啦，佢哋幾個有份咧就喺個舞台劇嘅一個選段，但係佢哋咧都會選擇咗咧擺喺網上面嘅平台大家分享，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咧都會見到，咦，其實。可能真係而家個世界唔同咗啦，個 media 唔同咗，多咗好多可能性出現。 即係連舞台劇都可以喺個 而喺唔同嘅媒體出現咯。 呢陣子就更加多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咧，譬如我見到啦，譬如上年舞台劇獎攞咗好多獎嘅，5月35日六四舞台嘅作品就講六四事件嘅關係。其實佢哋咧係有放映會嘅，即係將呢個舞台劇嘅作品拍攝咗之後咧，就喺電影院入邊度播放，即係。呢、這個我都覺得係行多咗一步㗎。咁、譬如呢一排疫情咧，我見有唔同嘅劇團，因為其實你講真，開一場就蝕一場嘅、因為入得一半人啊嘛。或者有一啲咧，直情係譬如我記得阿豬仔老師佢哋嗰個團咧，有一個作品就排好咗啦。但因為疫情關係冇得做啊，直情冇得做啊。佢哋咧就變成咗拍攝咗一個版本，就網上面咧，大家就可以俾錢。去睇，跟住就可以喺網上面度睇到。啱啱咧，香港話劇團咧，佢哋有一個作品咧，其實都有做到一樣嘢啊，就係咧，有網上面嘅平台咧，大家可以咧就俾一個特定嘅價錢，比你平時入劇場係平嘅， 但係 就可以有幾套俾你揀， 即係一套咯，你就可以睇翻嗰套嘅作品咯，咁樣咯。 喂，我睇翻你頭先即係俾我哋資料咧，佢話咧其中一套咧係倒翻轉嘅，係由電視劇集。变成呢个舞台剧 系边一个咧？ 咪就系嘟姐同埋啊， 系啊系啊，啱啱冇错，男亲女爱系啊。 佢有个50阿姐，佢话电视剧，跟住咧竟然咧将佢改编自呢个舞台剧，佢话真系咧1001次 版本嚟嘅， 1001次 系啊，佢等于将系啦，所以佢就唔系改编咯，佢直情系咧将佢一啲后续故事摆上，嗰时候又买 VCD 睇噶， 好正 啊，真系。 呢啲点会唔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啊？讲到买 VCD。講咗兩次啦，真 係。係啊，嗱咁同埋咧，如果我哋另一個你話叫兩妻互相行嚟行去咧，除咗劇本之外咧，就是、演員咯。我記得咧有一段日子咧，舞台劇可能佢為咗想吸引多啲人入場睇咧，佢哋會用好多咧，可能係本身唔係做舞台劇出身嘅人咧，佢就去加入啊，一齊去所謂一齊去做戲咁樣咯。 问阿祖咧，即系咪一个艺人咧，去做舞台剧咧，都系可以发挥到佢嗰个演技？ 哦，唔一定噶，舞台剧都有唔好嘅作品噶，系咪先？即系你都有唔好嘅配搭噶，呢个系事实嚟嘅。 系啊，譬如讲头先我讲话好早咧，譬如梁咏琪又试过啦，即系又去做舞台剧， 做一个音乐剧啊， 仲 系 嘢，好似 阿歌神咁样噶嘛。 啊，唔止噶，好似 系啊，佢策划噶嘛， 系系啊， 早嘛嗰 阵系啊，仲系狂想曲啊，好似 系。 咁跟住后来咧，就互相喐嚟喐去咯，譬如可能。有啲其實你明知佢係舞台劇出身嘅，但 係 佢好耐冇做啊嘛。譬如黃秋生，咁你明知佢係大師兄嚟嘅，但係佢大部分時間你認識佢就係電影啊嘛。但係佢突然間有一輪咧，佢哋都會翻去舞台劇度咧。 出年都有啊， 係咪又有 啦？今年㗎，但係咧佢哋疫情嘅關係啦， 係啊， 嗰個作品要期待啊。個班底其實佢都有出宣傳 嘅。係啊，黃子華又係啦。咁有啲調翻轉踩翻出嚟，譬如詹瑞文，佢又舞台劇啊，踩咗出去做電影。電視咁啊，都有嘅。 其實近年都好多，就算你睇大台裡面啦，有好多咧，即係 up and coming 嘅一啲嘅朋友，譬如 潘燦良咪咯，係咯， 係潘燦良佢就唔係大台啦，但佢都真係好多妻咁樣啦，係咪先？譬如你話賴慧玲啦，我哋嘅嘉賓主持阿東 東啦， 佢哋都係由舞台出發，再去阿鄧志堅啦、阿堅啦，其實咧呢啲都係新啲嘅朋友。 佢想我哋最後講個人名嘅， 係啊， 一二三啊， 黃耀祖啊。 听新闻啦， 我哋静啲，静啲，静啲，好嘢！听新闻， 咁判囚3个月6日。裁判官引述报告话，被告唔适合接受社会服务令，必须判处监禁式刑罚，已经扣减认罪嘅刑期。劝诫被告千万唔可以因为任何理由而犯案，要互相尊重。 消除成见，共同为香港建设和谐社会。案情指梁国雄今年四月在中联办外参与公众游行和集会，其后在西营盘军益大厦外接受访问期间，被告突然从后走近，并且用银色物体插向对方。被告在警戒之下承认有人在香港和中国搞事，自己想教训他。梁国雄其后送院检查，他的右腰有擦伤。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与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7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90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7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0元升13元，中国恒大16.12跌3.2，阿里巴巴296.6升4.6，美团点评276.8系升1.6，小米集团22.85升1.5，中国平安82.8升5.5，吉利汽车16.62升2毫，友邦保险80.7升3.5，建设银行5.31系升1仙。港交所370.4跌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7，瑞士法郎8.471，澳元5.559，加元5.899，新西兰元5.163，欧元9.1034。每百日元对港元7.3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4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7,52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86美元，卖出1,89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啦，咁较早前咧，由于有危险窗户，美孚桥入荃湾咧需要封路，咁而家咧就封路重开啊，美孚桥入荃湾封路重开，咁但系而家仲系挤塞噶，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近住南昌村啊。再重复多次啦，较早前嘅危险窗户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美孚桥入荃湾方向封路重开，咁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近住南昌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就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挤塞，龙尾就多实街。观塘的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近住翠屏道挤塞，龙尾排返去联合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落旺角，落返宏照道的支路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九龙面粉厂。在新界石门的安心街、安丽街、安平街挤塞，影响到现在大涌桥路去回大围方向，左转去安心街挤塞， 咁车龙排到去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水渠道通菜街交界有封路措施，咁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则去翻通菜街方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黄天怡， 我方子豪， 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吓，你哋都走？ 唔系，你听埋先啦。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咁都仲唔系走？ 你听埋先，我哋决定一齐嚟开新节目。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涉 三五成群， 我终于都涉到入嚟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12:31啦吓，咁啊，风骚快活人咧，强力季候风信号咧，继续生效冇走过噶吓， 系吹唔走， 系啊，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1%啦吓， 晏啲啦，晏啲会有猜猜我是谁嘅呼吁，你知我哋人手唔够吓，晏啲先打嚟，你而家打嚟都系得个长响嘅啫吓， 啱啊， 我咧就真系谂住延续桂花田嗰单新闻噶，佢嗰单超市买嘢送咩啊，送条饮管啊嘛， 攞嚟装香啊嘛， 系啊，但系我而家呢单系咩咧？呢单真系劲啊，香港嘅。超市 系 一分钟扫货登记， 我见到有好多咧， yeah, 直情系有咧，究竟你要扫啲咩嘅攻略啊？ 嗱、就是，首先我想同大家咧温故知新，其实你记唔记得？ 欢乐今宵 几廿年前。咪就係有過呢種環節咯。 我話俾你知， 係咪歡樂今宵嚟㗎？ 我冇記錯係歡樂今宵啊，總之咧，佢就係有啲咧，你可以入超市定係 超市 嘅 推住個手推車， 通常都係超市。 係啦，你納得幾多得幾多， 仲要幾早㗎喎，任納落去㗎喎。 嗰陣時係我嘅。 梦想 嚟嘅，真系除咗中六合彩之外咧，就系、 是、 想我要中到呢啲一分钟任立啊，好紧要、啊。 嗰阵时我觉得咧，中六合彩咧太过遥不可及啊，即系你反而觉得呢个近好多， 因为离得实际好多， 呢、這个实际好多， 但系已经会谂噶啦。你有一分钟，你会立咩？ 系啊，嗰阵时你知唔知我系会谂咩咧？超市有得立一分钟，好开心啦。跟住我第二个谂咧就系、是，如果俾我去报纸摊度立就好啦。 即 系 细 个诶会系啦，漫画多。 细个已经系 谂漫画多嘛？ 我唔系啊，我已经 你就会觉得去到超市诶，去到报纸摊，如果你可以俾我立嗰啲漫画咧，就好开心啊，咁样噶啦。 我唔系，我头先已经讲咗，我即刻谂起立烟咯， 系 啦，佢个价值最贵啊嘛。 你细个同我谂嘅嘢有咩分别咧？如果咁样， 咁我已经系谂紧啦。你嗰个漫画嗰阵时几蚊？ 酒色财气，是但咗一样啫， 又唔容易卖出去，烟仔容易卖出去嘛，我就算而家佢超市一分钟任扫咧，如果你赢咗啊吓，即 系 有机会可以扫嘅话咧，我都会去扫一啲咧转售价值相对地高同容易嘅。 好啦，我哋先讲个简介背景啦，就由咧礼拜一12号开始，一路去到咧礼拜日嘅18号咧，就接受市民登记啦。咁啊，话其实佢呢个同嗰个保就业计划有关嘅。咁咧佢就话啦，你除咗有机会咧攞到呢一间超市嘅现金券之外咧。10名头奖得主可以参加一分钟扫货活动。嗱，重点系咧，佢未公布细节嘅。嗰个咩叫细节未公布咧？就系边个货架包，边个货架唔包，未讲。 咁样噶，唔系 未讲噶， 唔系全部噶咩？ 一間超市咁大咧，佢通常喺門口嗰啲位置咧，係賣生果嗰啲。喂，嗰啲好快爛㗎，冇數嗰啲啊。 好啦，咁我哋而家了解咗個背景啦。开始集腋成裘啦！呢度有师奶专家，又有呢、這、一个吓、啊、商业小天才，成日喺度俾人哋呃钱嘅，所以 系啦系啦， 点玩法？一分钟点数先最值钱？ 阿田真系靠你， 你会点做？ 人金 系啦，你会点做？ 嗱，如果超市咧， 一分钟啫， 我知道啲超市嗱，睇真系唔同类型嘅超市嘅。咁啊，有啲超市系有红酒卖嘅， 系系系， 但佢啲红酒唔系好靓噶，不过攞嚟粗饮 OK 嘅， 系喎，佢有布兰迪喎。 系都有啊， 佢有 VSOP 喎、啊， 酒应该系最贵， 系 最贵啊！ 其实药都好噶，你屋企梗有啲头痛药啊、伤风感冒药啊， 但你 都 会过期噶嘛，同埋你立十包头痛药做咩啫？系咪先？ 呢咪不时之需咯。 你立咗十包头痛药咧，你望住真系头痛啊！系啦、 啊，我想问咧，佢有冇讲话咧？ 未有，冇细节， 冇 细节， 咁梗系抢米啦。 傻仔嚟嘅，抢得几多包啊？你真系， 我听你讲，因为 我唔信你， 我信阿田 啦。柴米油盐咧，你一定横数噶。我想话，即系睇下佢。不过如果佢分散得好开啊，咁就大件事啦。 嗱，你印象中超市个米豆 一分钟 好耐噶嘛？ 你得一个 column 你可以去噶咋？即系买米就系买米，你想去攞好多豉油，你就行嗰条。 同埋你买你攞米咧，嗱，你去到米嗰格嗱，我哋印象中大部分超市个米区咧， 系都入嘅。 系啦，佢同米布冇分別噶嘛，都係好遠噶嘛。 其實 你入到去米布嗰度，你立米嗱，就算你個硬大隻，你立得兩包啊，都攰啦。你一分鐘其實你可能 一分鐘立唔止噶，唔會攰嘅，有得任立嘅話， 如果咁樣咧，嗱，可能佢會計埋架車嘅。 呢就立日本米。如果我有計過，如果真係要去立米區嘅話， 兩公斤一包噶嘛，日本米 嗱又貴喎，細包喎，我老虎立佢幾廿包啊？如果係嘅話就 真空咗噶嘛，咁再係咪買翻出嚟咯？係咪先 啊？你老虎啊？立米啊！我獅子啊，立咩啊？ 我立 罐 頭， 我一定立香檳。 香檳係係啱啊啱啊啱啊！有啊有啊有啊！ 紅酒又平又貴， 清酒都係。清酒區香檳咩都好， 香檳貴過清酒啊， 係咩係咩？ 係啦， 睇邊只嘅啫，好啦數佢啦， 我數香檳。 但你恐防咧，嗰啲玻璃咧，你一立嗰時 ，bang bang bang 咁樣 爛曬。唔會㗎，冇咁容易。你數嗰陣時唔係真係個架度打橫咁樣數佢落地㗎嘛？你咪攞擺上車，一支一支一支一支，哇！諗起都興奮啊！ 你知唔知最貴嘅酒係幾多錢啊？邊咩種類啊 ？Whisky 我估係， 竟然唔係， 係咩啊？ 俾你估酒嘅种类 ，VSOC 嗰啲啊， 唔系 唔通系烧酒？ 你向嗰个方向有啲接近， 系煮餸嗰啲酒啊？ 唔系， 我唔加皮。 嗱，根据佢其中呢一个网页上面显示咧，头先我哋讲嗰啲交叉窿啊、人头乸嗰啲咧， 都唔够。 其实都只不过系千到尾啫， 系。 但系原来咧买嗰支。你一个五粮爹，嗰个五粮爹咧二千几蚊噶， 系啊， 但你会唔会饮先？ 你都系转手啫嘛， 我去搵我嚟自己饮噶，我唔同你分添啊， 系咪噶？ 嗰啲 size 好嘅细樽啊嘛， 系啊，因为其他嗰啲咧，学你话斋咧，有啲咩红酒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几百蚊、九百零蚊咁样嗰啲咯，哇，一支五粮爹咧2190蚊啊！ 但系我想话咧， 咁如果系计嘅话。都是去走那個 column， 應該呢就是超市最貴的地方。 如果不是就有些網民建議就說呢，要是就要那些雞精咯。即係有唔同嗰啲， 都生咁瘡喎， 唔係即係嗰啲叫做營啊，嗰但係超市係咪啊都有 有 㗎有㗎， 嗱但係呢個咧就好多網民咧就好猶豫嘅地方， 奶粉咧又 係，因為你無論係嗱奶粉啦，頭先講嗰啲有啲個別嗰啲酒咧，其實佢係擺喺邊度啊？大家記唔記得？ 哦，間間唔一樣㗎， 間間唔一樣， 係啦，有幾大部分咧，佢係擺喺收銀機後邊嗰個櫃度，譬如奶粉咧嗰陣時我要買㗎嘛，我每次都係行過啊，即係唔該，我想要嗰罐係。红色嗰罐咧，你冇得自己入去嘅。而家佢哋好担心咧，嗰度会唔会禁区嚟噶？ 睇下边一间超市， 系啊系啊。 你通常，譬如我去嗰啲，我梗系去半山区嗰啲超市噶啦，系咪先？ 系喎，去嗰啲抵啊！ 嗰啲咧，佢唔系摆喺嗰个人收银后面嘅，佢有啲直情系一个酒嘅 corner 嗰啲咁样咧，所以我就即刻谂，我立香槟咯。 乐富楼下嗰间啊，自己有个酒窖咁样啦， 系啊， 好似 咁仲有啊。嗱，你哋好明显就冇买贵价嘢啦。 等先，等先， 讲咗咁耐都唔提嗰样啊。 有海味， 海味， 哎呦，我真系冇喺个超市买海味 啊！ 嗱，唔系啊，因为咧都真系睇啊，视乎系边一间品牌。 元朝咸鱼， 边一间品牌嘅 咸鱼真系咸鱼， 咸鱼海味咧，海味铺都要买唔到啊！真系，最贵有咩买？ 咪又系花椒鲍鱼咯。 鲍鱼， 罐头鲍鱼， 好贵啊！ 吓，系噶， 有啲干鲍好似噶，有啲 系啊。嗱，呢度咧又系俾人哋影住啊！ 有卜有鱼翅啊！你讲紧干鲍有翅啊？好似一条条鱼翅吉嚟。 佢话有一只啊，日本嘅干和麻鲍鱼， 系 29头嘅。姐姐咩意思啊？ 3999啊？ 唔知哦。哦，你咁好熟价喎，你真系 3999啊？你意思啊？ 俾多一蚊得啦。 哦，4000。 犀利，4000蚊。哇！你又熟过，你真系每日都睇噶？ 唔系得支卡嘅。 哇！劲到咧，真系哇！ 好劲噶佢。嗱，我呢啲咧表面风光，佢入边风流啊！ 犀利， 成日食鲍鱼啊！ 系啊，所以佢话咧，有啲网民就话咧，不如抢呢啲好过啦。嗱，罐头就相对容易啲， 又容易可以保存得耐啲， 咪可以挤耐啲。 系啊， 系啊，嗱，佢有鲍鱼啦，又有啲。红烧鲍鱼礼盒，不过有啲真系好平噶，有啲咧都系旧几岁啊， 有啲百零蚊有嘅，咁都真系睇你几头啦，同埋你咩咩品种。 鲍鱼我冇鬼用， 所以嗱，我想问下，系咪大家都系会想扫一啲咧贵嘅嘢啊？定系 梗系啦，嗰一分钟嗰六十秒好值钱啊！ 点解你唔扫啲必需品咧？唔好计较个价钱咧？ 咁我扫咗28支香槟之后，我送28支牙膏俾你啦，系咪先？我送28支牙刷俾你，嗰啲有限钱咧。皮毛我搣俾你啦！ 有啲又有网民提议扫啲咩咧？而家又要唔系 M 跟个 friend 氹氹 氹氹， 你系嗰个网民啦，系咪啊？ 唔系 噶，而家嗰啲氹到好贵噶， 又轻又贵，呢个咧就 系 话扫得多， 一扫扫落成车都 成车都系噶咯，已经 你有冇力用得晒先？你攞去 啊嘛！ 你即系如果而家有个三唔识七嘅人同你讲，我有氹氹卖啊，你买唔买啊？ 唔系，因为佢哋 三唔识七个大佬，你计过 噶啦，唔系计过噶啦。佢呢个环节咧，九成都俾人网上直播嘅。 系 咁，你扫晒氹氹之后，你咪望住我。嗱，我啱啱扫咗，定住，冇督穿过嘅，转手就卖。 自此之后，你喺网上面就多一个封号，你就叫氹氹王啊！话俾你 知。condom king 系啊，你真系想一世黐住呢个名啊！你死嗰阵时条玩嚟写住氹氹 king。 我想问咧，系咪所有超市里面都可以扫噶？ 嗰个冇细节啊，净系嗰间啫嘛，净 系 成哥啫嘛。 我第一时间开佢三部收 银机啦，系咪？哦，你又同嗰啲谂法一样噶。 你有冇谂过扫啊？姐姐就 系咯，你系同啲网民谂法一模一样噶啫。 收 银机 啊！ 系啊，但系嗱呢个真系好兴奋，有啲人咧就话 送佢积分咯。 唔系，点解你哋冇人谂过扫嗰啲咧点数卡嘅？ 咪扫佢积分咯 ，Q 佢边度有得卖？ 唔系积分啊，点数卡啊？ 应该 因为咧 开个收银机啩， 唔使啊，因为 便利店先有就嘛。 然后佢话有啲超市有卖噶，嗰啲叫做预付嗰啲卡咧，即系譬如你话你 系 生果嘅，或者你喺网上面咧， 唔 系 Google Pay 啊嗰啲咧，嗰啲全部 cash 嚟噶，即 系 你攞500蚊咧，你买咧就500蚊点数咧，你就真系喺上面咧，譬如你想买音乐嘅话咧。喂，嗰啲又仲抵， 都真系 一张张卡纸，佢全部扫埋嚟，嗰度 假钞嚟啊！ 你扫两三四张卡就贵过头先嗰支酒啦，已经 啊都可以， 系啊， 100蚊一张咁样， 有啲500蚊一张添啊，可以好贵噶。 讲嚟做咩啫？系咪一定要喺嗰度消费先可以登记？我未登记，我要登记少少。 同埋咧，嗱，我觉得最重要一点系咩咧？你肯唔肯咁去抢咯？ 我肯 啊！ 嗰一分钟你直情系丧尸咁样抢出嚟嘅喎。 有冇平时做节目有咩分别啫？ 有睇唔到啊嘛！你谂啊，你仲要推住架车咧抢啊？嗰时可能第一下你出站就伏低咗噶咯。 即系今日有冇咧？可唔可以叫佢增设呢个叫做明星啦、歌星啦、节目主持啦，即系嗰啲 column 咧，系 专区 俾我哋去参与。 抢唔抢啊？ 我抢。 如果净系我哋节目主持，我哋 哇，应该几好笑啊！ 系我哋咁话。 我谂住就净系抢啲零食咯， 我开头谂过 潇洒啲咯， 抢零食做乜嘢啫？ 潇洒啲咯，系啊， 好大志嘅真系，唔好话同我一齐做节目。 不如咁啊，有冇人会净系抢晒手推车走噶？ 笑唔出， 不如 抢 仔啊！ 但有啲嘢都可以抢嘅。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猜猜我是谁？12点半之后同你玩，而家打电话嚟登记啦。 那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蹈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 仍能攀上。世界混沌了，等于开展新气象。末世中尚有唱，连系着新的境界，不曾遇上。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崩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要错开的惊 叹。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r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如流白鸟，方可绘出新气象。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相信大家都知道，乐队披头四响，佢哋全盛时期咧，曾经一度去过印度，系学习同埋培养宗教信仰嘅。响呢几个月嘅灵修里边咧，特别系学习大地之子 Son of Mother Nature 嗰一课咧，佢哋得到咗好多嘅启发。翻翻去佢哋嘅祖家英国啊 ，Paul McCartney 就同 John Lennon 两位咧急不及待分头咧就创作有关嘅歌曲。Paul 就写咗 Mother's Nature Son 成为 Beatles 嘅名曲，不过 John Lennon 所写嘅 Child of Nature 咧就从来冇收录响任何 Beatles 嘅唱片里边。Child of Nature 呢首歌经过咗好几次嘅修改，终于响披头四散 band 之后，1971年咧系被辑录响 John Lennon 嘅个人唱片 Imagine 大碟里边，不过改咗个歌名，歌词嘅意思咧亦都唔再一样啦，直至到John Lennon 过咗世之后嘅三个月，呢首歌咧终于成为全世界嘅冠军歌，亦都瞬息之间咧系俾唔少嘅乐队系翻唱，成为 John Lennon 最多人翻唱嘅歌曲之一。原名 Child of Nature 嘅 Jealousy Guy 就系咁样俾乐队 Roxy Music 唱到全世界都认识咗。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不过咧，你话喺超市扫货咧，真系有样好紧要啊！即系如果你喺唔同嘅种类嘅超市咧，你可以扫到值钱嗰啲嘢咧，真系争好远啊！譬如我谂起咧，如果你我哋系扫嗰间咧 ，Dondi Dondi 嗰间超市嘅话咧。我又唔同晒， 我都系送佢啲酒， 你都系， 即系真系酒鬼冇得讲， 系啊， 鬼佬送寿司和牛啊，佢有好多嗰啲肉卖噶， 但你嗰啲可以摆得几耐先？ 都系转手啊， 手可以摆得耐啊嘛。你讲真，呢啲嘅食材咧，未必咁多人买嘅，你要转手， 唔系噶， 酒会多啲系嘛， 都多噶。 我都谂紧点样帮自己个荷包增值，我唔 系 酒鬼 啊。系啊，我同埋我都系谂住诶，嗰度啲嘢又系多嘢食咯。同埋因为如果你去。当店当店嗰度咧，佢仲有成人玩具用品区噶，你嗰度露宿嗰一扎， 你要揾都停咗一分钟， 唔系即系定系你去到，唔系揾清目标啊嘛， 我真系冇嘢冲 入去就， 我转节目系啱噶， 系、哎、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我是谁啊？黄耀祖主理嘅最后一次啦，快啲打嚟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表示，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崭新城市，用40年时间走过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要用上100年的历程。是世界發展史上一個奇蹟。習近平在發言的時候提出10條堅持，強調經濟特區不只要辦下去，要辦得更好，水平更高，要提高法治思維，發揮深圳科技的優勢，讓城市發展更聰明和有智慧。他又說改革之路沒有平坦之路，再要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亞於40年前，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加強摸著石頭過河，加強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又認為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香港管弦樂團一名單簧管樂手初步確診新型肺炎，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關鍵在於樂手何時有病徵，因為有病徵前一至兩日都具有傳染性，如果有關樂手在有病徵的時候立即檢測，而表演是在上個星期五進行，就相信傳染性不大，加上演奏廳的樓頂較高，室内每小时换气数量不错，只要观众有隔位坐，佩戴口罩和做好手部卫生，相信传播风险不大。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卫生防护中心为同团所有成员和工作人员检疫是妥当的做法。他又说，如果在演奏厅内有个别观众受到感染，他相信可能是有关人士没有做好手部卫生，或者口罩佩戴不妥当。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研究给选民在内地亦都可以投票，是社会的诉求。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批评相关讲法扭转民意，认为这个并非大众的诉求，而是政权的渴求。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若果研究境外投票，为什么只是容许内地的选民投票，指出台湾、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很多香港选民。他又质疑若果在内地有中票、买票等的情况，香港怎样执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在同一個節目說，很多香港市民在內地工作讀書，認為應該給予他們投票的權利。他又說，若果由內地執法機關協助維持秩序，不會影響選舉的公信力。南韓釜山一間醫院爆發集體感染新型肺炎事件，當地衛生部公布，一間療養醫院前日有一名員工確診，262名職員和患者接受檢測之後，今日上午共有52人確診。 另外，南韓過去一日新增84人確診新型肺炎，再多4人死亡。新增病例當中有53宗是社區感染，大部分來自首都圈，多個同親友聚會有關的感染群組持續擴大。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吹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偏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個星期初天氣稍涼。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 79%， 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83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91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7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9.5升12.5，中国恒大16.08跌3.26。阿里巴巴296.2升4.2，美团点评276.8升1.6，小米集团22.85升1.5，中国平安82.75升5，吉利汽车16.66升2.4，友邦保险80.65升3，建设银行5.3冇升跌，港交所370.4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幣6.738，英鎊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日經平均指數報23,620点，係升18点。港金現價報17,520元，跌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6.9美元，賣出1897.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Radio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丰收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有嘢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嚟到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啦。咁啊，多谢大家订电话嚟啦吓。 好多电话咁样， 我哋不如咁话先啊。 咩啊？ 不如今日叫阿祖出晒题。 我都系咁话，应该等佢去星光一入要黄耀祖嘛。 简单嚟讲，各位听众咧，我就准备好噶啦。不过两位拍档咧就未准备好，而家咧就想将个波推晒落嚟我嗰度。 你值得拥有嘅， 点可以见得啊，贵夫人？ 我哋想听众多啲同你最后接触， 最后接触添啊， 系 咪 啊？ 系啊， 一月咁话啦。 都係嗰句啦。我離開風 show 啫，我繼續都係二台度，大家可以繼續同我接觸嘅。 得唔到嘛？要咁樣喺空氣同埋喺呢個時段，你明唔明啊？最後一次我哋要珍惜擁有噶。 你唔想做嘢，你咁大條道理咁樣攞出嚟，我都唔知講咩好啊！真 係聽 電 話 啦，好啦，電話旁邊你係邊個啊 ？Hello。 喂 ，Hello， 你是谁啊？ 你是陈小姐，是不是陈太？陈太， 我是陈太， 陈太 ，Hello， 系啊，系啊， 你好，你好，多谢你打嚟。 各位好啊吓，我成日听你哋啲人讲嘢，好开心。 系啊，多谢你啊。 系啊，个个身体好啊。 好啊，身体好。咁你想拣阿黄耀祖啊，拣阿祖啊，定系拣诶剧帝咧，就做呢个袁耀祖咧？问问题啊。 嗱，第一条我出咧，俾多啲时间我两个拍档谂问题。 我就谂到噶啦， 其实 我哋谂住你同 fans 见面会咋而家。 咁啊，陈太，你想你 系咪有曾志豪啊？ 系啊，有曾志豪，你咪想拣豪仔个问题啊？ 啊系啊系。 好豪仔啊！ 我有啊，我都。定咗大把真系 ，OK 嗱，呢个职业咧不分男女嘅，不分男女嘅。不过咧，喺早嗰五六年里边咧，曾经有一个咧，佢呢一个职业里边咧有一个表表姐，就全香港都识嘅，嗰个就女仔嚟嘅，嗰个就女仔嚟嘅，话有埋片噶，嗰阵时好轰动噶，啲人睇完之后咧，对呢个职业咧重新改观啊，纷纷都觉得咧，哇，要做到咁先可以捞得掂嘅话咧，都几难做呢一行咁样。嗱，首先有一个咁样嘅现象啦， 完全谂唔 系啦， 我知。 咁而且咧，如果我话俾你听咧，个 特深奥嘅嗰啲， 唔深奥嘅，唔深奥嘅。以前咧呢一个行业嘅特质咧。应该就是说又要风趣幽默啦，又要懂讲古仔啦，又要好熟书啦咁样。咁但呢自从几年前嗰条片出咗街之后呢，啲人就话、哦、原来呢做呢一行嘅首要条件呢就係心狠手辣呢同埋面皮厚啊，最紧要呢就係即係够扯呀咁样。好啦，咁究竟係讲緊边一个职业呢？ 死啦，我唔知呀，跟住我头先以为我估嗰个系几多个字呀、啊、呢、這个。 两个字。两个字。 嗯，佢呢个知道， 佢呢个行业咧喺成个疫情打击之下咧，几乎系停咗落嚟咁就 系。哦，系啊，咁我估错咗。 系啊，你又估错咗啦。 系啊， 系啊，停咗落嚟咁就系。系啊，你咧早嗰几年咧，呢条片咧系即系呢一个帮衬呢一个行业嘅嗰啲顾客咧，偷偷影落嚟嘅。咁啊，一影完落嚟之后咧，大家就话：哇，乜咁浪死噶？俾钱你使，仲要俾你闹噶？原来咁样噶，真系系啊。 依家全部都 cancel 晒嘅咩？ 冇晒啦，而家几乎冇晒噶啦。疫情啊嘛， 但系讲紧佢之前咧，讲紧系男人多啲嘅， 男女都冇所谓嘅。但系嗰条片出位咧就个女嘅， 系咯系咯。 啲人就开始发觉，原来呢个行业咧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嘅，特别系呢啲女。 系做 facial 嗰啲啊 ？No！ 哦， 两个字嘅，仲、 哦 okay、 要系佢呢个女仔呢、這个女人啊出咗名啊！大家全香港都识佢叫咩名噶，就会将佢个职业咧楞埋佢个名咧楞埋一齐嘅，真系 要讲嘢好流利嘅。 头先 咪话咯，嗱，以前咧你就会觉得佢讲嘢要流利啦、幽默风趣、友善啦、熟书嘅。 你问佢咧，佢会 乜都答 到 你 嘅。 系啦，点知自从嗰条片之后咧，大家发觉哇，原来流利嗰啲唔紧要，最紧要咧就心狠手辣、面皮厚，系咁扯你闹你咧，不留情面嘅咁样。 好咁嘅，咁样嗰条。 系啊，你平时你系俾钱，本来佢系服务你咧，就俾啲资讯啊，俾啲娱乐，俾啲开心你咁样。 同埋佢呢个行业咧， 系咪夜总会嗰啲啊？ 唔系， 系啊， 呢个观众咧， 系 啦。如果你系即系用到佢嘅服务嘅话咧，系有个不明文嘅规定，你系一定要俾小费嘅。 嗱，好啦， 如果个小费咧，仲每一日每一日咁计嘅添。 嗱，我哋模拟一次咧，呢个职业通常会讲啲咩啊？好欢迎大家嚟到呢度啊！嗱，你望一望左手边咧，呢度就系广播道啦吓。广播道咧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啊。当年咧 系 啊，有冇听到人哋讲啊咩靓住五台山啊？点啊？嗱，呢一度就系边度啦？嗱，望多两步咧就嗰一边，嗰度就系乜嘢乜嘢啦？ 嗱，好啦，各位又够钟咯。嗱，12:03咧，我哋而家开始食饭啦。一间咧，大家记住，落车嘅地方就系你哋上车嘅地方啦吓。 12:09喺度， 唔好迟 啊！ 唔好迟， 仲未够。 系啊，即系我真系 谂 唔到。 唔系， 头先我哋讲到咁尽嘅咯， 系啊。 嗱，好啦，最大 贴士，要俾小费嘅最表， 同旅行有关嘅。 系啦， 旅行社嗰啲。 但是咩 咧？ 里边有一个岗位，两个字嘅啫， 系导游嗰啲。 导游，你谂下当年导游真事件，记唔记得啊？导游真事件当年咧震撼全港啊！系啦，冇晒啦，同埋咧，佢系一改大家的形象咧，哇！原来佢咁狼死嘅，佢为咗叫你俾小费或者入去嗰啲店铺度买嘢咧，好激嘅咁样，真系系啦，冇错，就系、是、导游啦。 Thank you， 多谢晒陈太嘅电话。 OK， 拜拜。咦，我哋两个合作做导游都几好啊！ 哇，我谂佢哋真系觉得好蠢， 我谂咪爆炸呢次。 系啊， 除非个个 都唔系我哋两个讲完嘢之后咧，啲人都系冇动静，唔俾钱咧，就到桂花田出场啦。诶、 你唔系俾唔俾嘅话， 即系你唔俾我 做嘢啫。 你系咪想我放咩啊？ 放咩？ 放笑弹啊！ 哇，听下一个电话， 我听下个电话，我哋决定抛你出嚟，你冇得做我哋个导游嘅真系。好，下位听众你边个？ 阿明哥系咪 啊？阿明， 明哥， 阿明你好，好，你想问阿田定系阿祖嘅问题啊？你要 阿祖。 好，我嘅问题好好简单嘅啫。呢个世界各地有人嘅地方应该就有呢个职业噶啦。 系 着制服嘅， 着制服。 喺香港嚟讲咧，疫情嘅关系咧，令到佢哋系翻少咗工嘅有一段时间。 系 系啦，佢同人嘅接触系咪好紧密咧？我就会话唔系，佢通常同人咧唔系有直接嘅接触嘅，但有间接嘅接触嘅。好， 两个字， 两个字， 一首歌名 系一首歌嘅歌名。 一首歌嘅歌名，犀利。着制服噶， 系啦， 系 两 个 字， 男士 多嘅， 大多数嘅， 系 系啦，都辛苦噶， 身水身汗， 我哋好需要佢噶。 哎，呢、這个我真系唔识添。 一首歌嘅歌名，前阵子佢翻工嘅日子咧，即系同你哋见面系少咗嘅，同埋记住， 但系你 少有直系啊， 但 系 好需要佢噶，真系 你少有直接嘅接触噶，但系有间接嘅接触系一。定会 系 着制服嘅， 系啦。 佢有几快，系冇叻， 唔犀利嘅。 计翻啲最叻， 邮差， 冇错，就系邮差叔叔。 叻，顺送顺送， 有首歌， 王菲啊嘛， 王菲啊嘛，你是一封信， 你是一封信，我是长街。 系哇，你真系走音走到嗰个地步，真系 长街啊！ 你走音啊，大你 冇啊，我都冇啱音。 系啊，恭喜晒阿明，我哋会有纪念品嚟寄翻俾你啊！ 祝你哋身体健康， 大家 咁 啊，送啲祝福语俾阿祖啦。 好啦。 阿祖梗係一帆風順啦， 多謝， 越玩越高啊！ 好啊， 好 嘅， 拜拜， 多謝你， 拜拜。 啊，犀利喎，郵差我都唔係， 同埋咧，所有我哋嘅朋友，如果你哋打通咗電話咧，其實都有禮物㗎啦，播咗出街嘅話， 唔係㗎，唔係㗎，我哋一定會令到你攞到為止咯， 係咯， 即 係 有，即 係 有紀念品，但係咧稍後先會聯絡翻你嘅。 係啦，之前咧我哋都喺我哋個面書度咧收到有啲嘅朋友就話咧未收到，未收到，唔緊要，係 因為 我哋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啊！ 稍等，稍等，稍等。 我哋不如逼阿祖喺离开节目之前同我哋处理晒所有送礼物啲电话咯，咁就佢应该有排都搞唔掂。 其实我已经平时帮你哋做咁多嘢噶啦，额外系咪仲要做埋呢一样啊？ 嗱，你呢句说话个 grammar 唔啱啊？咩叫帮我哋啊？ 系啊，你冇 帮大家噶嘛？ 我先讲帮曾志豪同桂花田执咁多漏，都仲要再做啊？ 一齐噶呢个系。 唉，好啦好啦， 补漏拾遗，拔尖补底啊嘛，真系。好啦，再听下听众。 Hello， 喂， 你好， 你啦，你边位啊？ 金小姐啊？ 是啊是啊， 金小姐你好， 你冇得揀啊，得我咋？ 系啊，田小姐你要同 好啦，系啦，咁咧嗱，呢个职业系两个字嘅，咁咧男又得，女又得，不过咧你唔系话你想做就得啦，你一定要符合佢嘅条件啊，要读好多年书嘅，你先至可以做到嘅。咁而呢个职业咧，如果你一做咧，就起码喺嗰个地方咧一做，起码都要做好多年嘅，咁咯。咁有机会交流嘅世界各地，不过就比较少啲嘅，除非你俾人派遣去嗰度啦，咁样咯。 有冇多啲？ 好多贴士噶咯。 但系你大部分贴士都系好。 佢唔需要着制服嘅，不过佢每次出现咧都要着得好工整嘅。即系起码着恤衫、打呔、西裤。如果男士，如果女士嘅就 保险， 唔系。这个工种呢就一定要读好多书， 要交流 好多年嘅、未必要 交流。如果嗰个地方派你去呢，你就可能要去做呢件事啦。 如果个地方派你去 喺度打煲胎喎、 打煲胎、 打胎，即系唔系打煲胎，系啦，即系要着得好整齐嘅。每次佢要对住好多好多人讲嘢嘅， 讲嘢有关嘅， 讲嘢系咯， 总裁。 又唔係， 佢讀都唔使讀好多書㗎，係 啊， 蠢材 一位阿佬，係要喺度讀幾年嘅，跟住要畢業㗎，同埋真唔係個個都可以讀到㗎， 唔係個個都可以讀到精算師。 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 会计， 需唔需要戴假发噶？ 唔需要戴假发嘅。 律师， 律师， 唔系唔系，佢对住好多人讲嘅， 对住好多人，书对住好多人讲嘅。 佢 OK， 佢讲嘢之中，佢都会唱歌嘅。 佢会唱歌，歌手，走廊歌手，导游，导游都要唱歌。 沙库拉，沙库。 好啦，啦最大嘅 tips 咧，每逢多数佢出现嘅时候，都系星期日嘅朝早嘅。 哦，我星我咦唔系喎，星期日嘅朝早，我以为我即系工人姐姐，工人姐姐要唱歌。 林小姐，你有冇问题想问啊？ 冇喎，谂唔到喎。 哦，我知道啦，同宗教有冇关系个桂花田？ 有关系嘅。 哦，原来咁样。 林小姐，咁你又试下咯喎。 咩啊？ 试。 牧师系啊，啱啊， 牧师系要点样噶？即系佢要着 制服。 系咪？我话冇制服，不过要着得好整齐啊。 系咩？佢唔一定要着嗰个黑色嗰件有个领嗰个圆领。 嗰个神父嗰个就系。 嗰个神父。 系我讲牧师啊嘛，系咪？牧师啊，系啦，不过都要着好整齐嘅，系咪？对住好多人讲嘢。 佢读好多书噶。 系要啊，佢要读神学噶嘛，佢读好多年噶嘛。 哦，即系净系读圣经唔得嘅。 唔得噶 Sir， 咁跟住佢咪要唱。歌啊， 讲 下嘢都要唱歌啊！ 同埋你会有阵时讲讲下，我哋即系一齐叫 Sing Hallelujah。 其实我都几啱做呢个工作啊，我又中意讲嘢，又中意唱歌， 你 又中意 学啦咁。 系咯，我讲 到神学噶啦。喂，但我哋要多谢金小姐先，我哋之后有同事联络翻你，寄翻纪念物俾你啊吓。Thank you。 好啦，听首歌翻嚟，继续第二 part 嘅猜猜我是谁啦。Emotional faders keep repeating self-fading phrases. I have heard enough of these voices. Almost like I have no choice. This is biological stasis. My mood's shifting to manic places. Wish I laughed and kept the good friendships. Watch life feel like go again. Boy, come see me cry.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继续听埋猜猜我是谁嘅听众电话。 Hello， 呢位应该系黎太， 冇错。 Hello， 黎太你好，笑得咁开心嘅， 因为实中啊， 你要付出噶，如果唔系个礼物我哋都有权啊，唔俾你住噶。 我实估到嘅， 好、哦、你实估到 好啦，好啦，拣啦， 田祖豪拣边个？ 系拣边个？ 早早， 好你拣我好，我呢一个职业嘅朋友咧。好多动作嘅， 好多动作， 成日只手喐嚟喐去嘅。 动作爱情片演员， 你咁谂啦， 唔系， 学识要好高，粗艺要好高，但系咧，如果佢成功嘅话，仲成日要飞嚟飞去嘅添。 成功嘅成日飞嚟飞去， 系啦。其实做呢个工种嘅人一啲都唔多， 我知啦， 一啲都唔多。 我已经知啦，呢个职业个名字三个字嘅啫。 可以咁讲， 系啦， 系啦， 耶！ 到你今次叻啦， 今次叻啦，因为佢啱啱，哎呀， 你都差啲想做， 唔系、 啊，好嗱，黎太，你谂下咯， 系飞机师啊？ 唔系飞机师，飞机师就一定要飞啦。我呢个咧，佢飞得多咧，系因为佢要飞嚟飞去都系工作，但系就同飞机冇关系嘅。嗱，你谂下，我觉得我第一个嘅 tips 其实系最出嘅。好多动作噶， 只、啊、手成日喐嚟喐去噶， 都识东西啊，搵唔系咯？ 成只手要喐嚟喐去噶，好多动作停唔到噶。 佢飞系咪真系坐飞机啊？ 系飞系坐飞机，但系佢嘅工作系 同飞机冇关嘅， 飞机师啊、空中服务员嗰啲冇关系嘅。 佢指挥家， 犀利喎！ 佢呢个笑 啫系嘛？系啊， 系 黎太， 黎太好犀利，真系。 你睇下佢， 系 佢睇你会猪嘅，佢笑到 系啊，笑到龙吐珠系一种点嘅笑法嚟噶啦。 你点解？ 我嚟睇你估啊！ 你好啊，嚟啊，嚟， 因为佢就系做指挥家嘅， 唔系，但系我基本上都好叻嘅。 哦，你音乐家嚟嘅。 你叫我哋估翻你，你做边行系咪？好啊，好啊，你讲啊。 嚟啊，试下。 嗱，我咧就。做阿太噶啦，即系都一把年纪嘅。 嗯， 但我仍然都有偶像过。 系， 你估下我偶像系边个？ 姜头， 我想话梗系丰收快活人 啦。嚟到呢个位，姜黄要走啦，真系。 系啊， 系 Mira。 系啦，我都估到噶啦。 系啊，姜头啦 ，Logan 啦，肥仔啦， 系咪啊？咁啊，继续走落去嘛。 我想讲晒得唔得？ 哦，你讲晒 你 啊，俾 你 讲， 你咁兴奋，我都唔好阻住你啊！真系。 Elton 咧 ，Anson Low 啦，Anson Kong 啦 ，Stanley 啦 ，Jeremy 啦 ，Jay 啦 ，Tiger，Yeah，Tiger， 有冇漏啊？ 冇啊， 冇啊， 冇啊！ 你就系想我哋估你嘅偶像系边个？ 我一估就估中噶啦。 三个都会出歌啊！ 系啊， 你系唱片公司 PR 跑马嚟噶？ 你识唔识？你识唔识唱佢哋嘅歌啊？你唱一只嚟听下。 喂，好多噶喎！ 阿特兰蒂斯啊？ 阿特兰蒂斯系咪？我想唱伊人嗰啲。 好啊，嗱，时间唔够， 我都系咁话， 下次再唱歌， 下次俾你再唱歌，恭喜晒黎太， 谢你，拜拜， 好正啊呢啲黎太啊， 系啊，我想话俾你知咧，即系阿黎太呢个年龄咁样，你叫得 Auntie 啦，叫 即系阿太啦， 系啦，呢一格嘅话咧， 都系偶像啊， 佢偶像而家一定系姜涛啊 ，Mira 佢哋噶啦 ，OK， 好啦，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你。苏苏，你叫 苏苏，你好， 好， 你好啊， 系啊，好，喂，咁你要拣 下时间啦， 猴仔或者阿田嘅问题， 猴仔啊 ，OK， 好，佢系靠把口讲嘢嘅，不过佢把口咧， 边个唔系靠把口讲嘢噶？ 唔系，头先你叶咏诗嗰啲咪唔使靠把口咯，佢系用手指挥噶嘛，系咪先？ 靠把口赚钱，你意思系咪？ 系啊， 你头先话咗靠把口讲嘢啊，你攞只眼，你攞个格拉底嚟讲噶你， 佢系靠把口嚟赚钱嘅，佢把口咧就真系好成日讲嘢啦，不过咁。佢同头先导游嗰个咧啱啱相反嘅，佢真系咧好多时候喺佢口里边咧都唔系讲好说话嘅，但系咧佢每讲一次唔系好说话咧，你揾佢机会就越嚟越大嘅。 我估到 系啦， 你一讲，你一听到佢讲啲唔系好说话咧，你就话咁点算啊？咁点算？跟住佢就诶、哎，你放心咁样。跟住咧，佢就会俾一个解决嘅方法你噶啦，咁样。咁啊，呢、這个行业咧，而家就都几兴旺噶啦，甚至乎咧会有一啲出名嘅名人咧、明星啊，又或者佢本来做第二行嘅咧，佢索性咧中途咧就转型啊，就转做呢一个行业咯。咁啊，所以都闹好多新闻出嚟噶，啲人都话哇犀利啊！咁大个名你都加入做呢行咁样。两个字 啫，律师啊， 唔系 法官嗰啲嘢嘅， 唔系嗰啲嘢，唔系， 俾少少 偏门啲嘅，系咪？ 又唔偏，好正门嘅呢、這个，光明正大噶。佢哋呢行好多都系上市公司嚟噶， 系咩？ 系啊，佢会通常 都会，你肯定你自己估错， 系啊，佢估错咗啦，佢估错咗， 估错咗啦， 系啊，即系佢有阵时会同你讲话嗱，咁如果你想咁样嘅话咧，就你真系要揾我啦，系啦，因为你知啦，诶、好啦，俾个大 tips 你啦，一有啲。死人冧楼啲意外咧，佢哋就会出嚟话俾你听，嗱，真系要揾我啊！ 保险 、 啊，好啊好啊， 好多名人啊，有啲中间咧，譬如最近嗰、那个你都知边个啦，系啦，佢都中间转咗型噶嘛。 一开头话咧，把口讲啲唔好嘅嘢咧，我即刻系谂起咧，鹅颈桥底啲婆婆打你个小人头，打你即系嗰啲每一句好听噶嘛。 系啊，好啦，恭喜晒你啦， 靓仔叔叔， 拜拜， 系阿祖啊，祖， 阿祖讲。 啊，仲有一帆风顺啦、啊！ 哦，一於咁 話，有咩好路啊？ 哦，冇啊，繼續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啦。 係啊， 十二至一啊，音樂最新節目啊。 係啊， 好 啦， 大家 拜拜。時間唔夠啦，我哋聽唔 到下一個電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嚇。 係啊，唔緊要啦。咁我哋今日起碼都收穫咗咧，就係知道古偶像呢個幾好玩嘅。係 啦，而聽日我哋有個禮拜四特別版嘅《風騷生活小確幸》啊嚇， 就會翻丁翻 教演戲。聽日見，拜拜。